喂， 大家好， 大家好啊！又到呢个怒汉虚高嘅时间啦， 冇错啦。唔系今个礼拜亦都系 继续系录播嘅，系咁，但系我哋系啦，冇乜嘢嘅，都系咁录嘅啫。 系啦， 咁啊，最多系我哋 catch 唔到礼拜五发生嘅嘢嘅啫。咁但系其实我哋都唔系完全咁时事向嘅， 系啦， 都系音乐向噶嘛。 系啦，冇错啦。 咁啱播咗呢首歌系咩歌咧？ 嚟自日本乐队 Sepultura Store 嘅一首歌叫 Flake。 系。 咁呢队乐队又好特别嘅，今日。即系我特登拣呢队乐队嘅歌，就系同我一个最中意嘅音乐人 Hide 有关嘅。咁啊，五月二号就系 Hide， 今年就系佢离开咗大家18年啦。 系 咁啊，所以今日我拣啲歌都系围绕佢嘅有关嘅啲音乐啦。 系 咁，我咁中意佢，其中佢即系日本同埋都咁尊敬佢咧，就系 Hide 一个除咗佢自己音乐做得好好之外，佢好关爱其他乐队啊等等嘅。咁我就佢喺1996年，即系20年前就开创咗一个 label 叫 Lemonade。咁咧喺美国嘅 slang 里边 ，lemon 咧就系解呢个次货啊，啲唔掂嘅嘢嘅。咁佢加咗 E D 即系 lemonade， 即系过去式，即系以前唔掂。我而家收咗你翻嚟包装我出嚟就掂嘅。咁佢就呢个 label 就签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乐队。 系 咁 ，Sepultura Store 就其中一个佢好中意就签咗佢嘅。咁系嚟自第一张嘅。集锦碟里面的第一首歌嘅，咁 Hide 即出咗张咁唱片，就将所谓一啲佢好中意嘅乐队签落去呢个 Lemonade label 度推出嘅，即系佢好关心好多其他之前好多后辈，即系佢除咗自己利用自己赚到嘅钱会开个 label， 其实之前我哋都讲过，佢呢个 label 大部分个乐队相对都系蚀钱嘅，但佢仍然好鼓励佢哋去出碟，帮佢哋去出碟， 系 即系得啲佢认为觉得哦人哋唔会签，觉得佢系唔得嘅嘢，咁佢会用佢嘅方向指导佢哋重新包装我出发啦， 一个好。方式去 support 呢啲年轻嘅乐队啊、乐手啊， 系啦，咁好难得，因为其实都香港更加难啦。知香港其实做音乐啊、做性，其实即系做音乐啊呢啲，其实揾到嘅钱亦都真系未必够养活自己啊。莫讲话你仲要养埋人哋啦，咁所以 Hide 咁精神，大家就即系维持咗即系离开自己离开咗18年，大家仍然好关注佢啊，好好爱敬佢。即系我识难堪就谂起 Beyond 就系、每年咁多时候就系即系 Beyond 纪念日咁上下啦。永远留意嘅新闻就是三位成员互相好多骂战啊，即系从来都同音乐冇关。而 Hide 走咗18年，其实喺乐坛上佢冇消失过嘅，因为佢经理人又好，佢细佬又好，佢手都有经理人啦。而家即系帮佢啲嘢保存得好好，都喺呢18年 keep 住有音乐嘅活动嘅，有啲当然系啲未发表嘅作品啦，都利用佢嘅名义搞好多慈善音乐活动啦。即系佢冇停过喺呢18年。以嚟其實大家喺樂壇上面覺得 Hide 仍然係生存，即係肉身唔在，佢個精神存在。而香港成日哇就講咩Beyond 精神、王家駒精神，去咗邊咧？冇嘅。咁當然有好多 Indie 獨立樂團喺每年某啲月份都會做一啲tribute 啊家駒嘅音樂活動啊。咁今年阿榮都會做啦。咁但係即係但係其實喺呢啲音樂嘅主線附近，永遠都充斥咗一啲就係兄弟之間嘅不和啊，好多緋聞同音樂完全冇關嘅嘢。Hide 就冇嘅，從 X Japan 成員冇出嚟講。Hide 有乜問題？大家真係 focus 翻喺音樂度 ，focus 翻佢嘅創作啊，佢嘅精神方面咯。即係好希望香港，即係嚟緊，希望即係將來 Beyond 都仍然呢種精神，所以大家要發揚亞家區精神、Beyond 精神。希望即係 focus 翻喺亞家區音樂啊，佢對好多嘢嘅睇法，唔好再糾纏喺你嘅兄弟之間嘅恩怨情仇啦。呢樣嘢覺得太多啦，真係。 我估咧，真係成個嗰、那個音樂圈啦，或者即係嗰個所謂娛樂圈，即係家區講嗰句咩話，香港冇樂壇，只有娛樂圈嗰樣嘢咧，某程度上係啱嘅，因為就係嗰種操作方式啊，尤其是即係相關於呢、這個即係音樂文化圈嘅一啲嘅資訊流通嘅方式咧，或者操作方式都係一種娛樂化嘅處理嘛，咁變咗咧，所有嘢咧都要係即係聚焦喺嗰啲好即係好 juicy 啊，頭先講嗰啲就係啦，嗰啲係不和啊，跟住係緋聞啊。跟住咧就可能系即系可能又有身家几多啊，即系出入揸咩车啊，喺边个人屋企过夜啊，呢一类咁样好娱乐化嘅操作方式。 即系等于每年去到阿妹爷死忌，又会讲翻佢啲身家， 跟住 争产 啊，系啊，梅妈啊， 系啦， 跟住系啦， 哥哥又会讲翻阿糖糖啲私生活，即系哥哥又好，妹爷佢啲音乐风格其实。可能對於新一代年輕人未必咁了解，其實點解大家唔延續每年去講翻佢啲歌，而唔係講佢嘅一啲歌詞啊、Juicy 新聞咧？ 係嗱，我估呢個咧，亦都係即係點解會有一種咁嘅娛樂化嘅操作咧？我估亦都係同嗰個本身 做呢、這、一个，即系我估两方面嘅、嗯，就系即系嗰个资讯控制资讯嗰一边咧，即、就、系、是、媒体啦。 系 另一方面就系接收资讯嗰边，亦都就系即系群众啦。 系 即系两方面咧，我啊觉得即系其实对于音乐嗰、那个训练啊，或者系本身对于音乐嗰个认识咧，其实即系唔算好深啊。 系啊， 咁变咗你话譬如你喺媒体嗰边，你话要即系要好认真咁样去对待或者处理去评论去分析每一个譬如话。歌手或者乐队他们的风格，其实那根本就可能不懂啊，做不到这件事，即是不懂怎么去形容他们，即譬如你说 Beyond 是什么风格呢，可能我会 rock 咯，这样就讲完了。 很概括就 rock 啊。 是啦 ,rock。 没分歧，早年Beyond 的 rock 和后期是很大分野，早年比较玩的是 arch rock 啊，或者很受 Pink Floyd 影响。中段有一輪好受日本影響，冇分析唔到嘅，就 rock 有， 系啦，但係其實中間有一啲甚至乎好 pop 添，你話真啲愛你啊嗰啲，其實係 pop 到爆嘅。咁其實可能即係一方面點樣去去評論啊，點樣去分析都嗰、那個即係即係。唔係好習慣咁樣做啦，唔係好識啦，或者係。咁另一方面就係亦都群眾都係嘅， 要求想睇嘅嘢。 係啦，同埋即係我估群眾嗰方面亦都係同即係成日香港嘅音樂教育都有關嘅，即係你即係我成日都話，喂，其實喺香港即係細個中學時代咁樣，你學音樂都係學曬唱歌嘅啫，最多係數埋拍子嘅啫。對於音樂欣賞嗰樣嘢咧，其實嗰個教育係並唔深嘅。好多嘢，譬如話我哋而家對於音樂嘅一啲嘅了解。認識啊，或者我哋喜好咧，其實係我哋自己學翻嚟嘅。係，我哋自己中意聽咩，我哋自己揀嗰啲嘢，跟住再嘗試去追、去分析、去研究，究竟嗰啲係乜嘢嚟嘅咧？咁樣呢啲係好靠自己嘅。 嗱，我中學時我學校個銀樂隊就成日攞好多獎嘅。 係， 咁而家學校先生就覺得會揀每一班嘅即係。精英嘅，即系入精英先至可以入銀樂隊，入係一個哇學校哇入 光榮 光榮噶。但係 focus 就係點樣 train 佢每年去嗰啲各動嘅比賽裏邊贏獎。即係我就當然我就即係冇入到啦。我對唔係一個嗰啲好手合群嗰啲同學仔， 口技唔夠，所以吹口吹唔得。 唔係你嗰啲你要好氹嘅先生，你好乖仔，跟住揀你入去，跟住又會跟住你可以啊，就獲得好多。優待咁樣啦，即 係 嗰譬如依然學校就係啦，譬如有啲學校乒乓波好叻，就會即係會尖子化佢哋，而唔係顧及普及。大家其實我對翻學學到基本樂理啫，音樂認識唔係話，即係你覺得哇，你入到嚟就係有咁身份象徵。呢、以前香港個好多學校都係噶，即 係 或者你香港研讀書，我唔記得咗，你有唔知經歷過？我學校就有分A、B、C、D 班嘅 ，A 班就最叻咁入 A 班嘅，以前有嗰種感覺 啦。 D 班、E 班都係會俾人覺得秒嘅， 都係最渣嗰啲咁樣， 少啲嘅。我哋好彩就係 C 班中間 係 OK。咁但係咧，即係你都話你銀樂隊咁樣，其實都係一種係話哦，你參加銀樂隊，你去催你去帮呢个学校去 赢奖， 攞即系夺得光荣咁样啦。 有啲就田径叻嗰啲好紧要噶嘛， 系咯。但系 star 嚟噶。 咁但系你对于嗰个音乐嘅教育、音乐欣赏嗰样嘢，其实系冇乜 帮助过噶。 我自己记得我自己读中学小学、中学嘅时候都系学唱歌仔啦，基本嘅乐理啦，可能都系讲紧数拍子啊，连音乐嘅咩 key 啊嗰啲都冇嘅，嗰啲系我因为学琴所以学乐理所以先知嘅啫。 extra 啦，就唔学校教你。 系啦，嗰啲系 extra 嘅，就唔系学校教嘅。咁所以我就系讲紧即系香港嗰种即系基本嘅音乐教育咧，其实都系停留于一啲好即系好表面嘅层次啦。咁亦都令到即系受众啦、群众嚟讲咧，对于音乐嗰个理解能力啊、欣赏能力啊嗰样嘢咧，其实都系可能系在于喂，究竟嗰个歌手唱得好唔好啊？佢自己中唔中意啊？咁样又或者甚至乎即系香港嘅 case 系香港啲歌词啱唔啱自己 feel 啊？有冇自己有冇感觉啊？咁但系你再去叫佢分析嗰个音乐嘅风格啊，里面嘅编曲系点样啊？有啲用咗啲咩乐器啊？有冇拍子转啊？究竟啊，点解呢度咁得意？突然间觉得啊，啲 chord 好古怪啊，咁样嗰啲系冇乜嘅，即系变咗咁群众又冇呢一方面嘅即系一种基础啦。咁如果佢哋又唔识要求，即系都唔会太多要求呢啲嘢啦。咁而媒体嗰方面亦都即系提供唔到俾佢嘅时候咧，咁就变咗就。好变咗好娱乐化操作啦，对于呢方面嘅资讯全部都系究竟系讲緊嗰个艺人啦、个 artist, 即系个歌手就变咗艺人，变咗系一种 entertainer, 一种即系系啦表演者咁样。咁好多聚焦咗喺佢嗰啲八卦新闻啊， 或者顶笼好啲就跟唱片公司嘅新闻稿文案。 讲少少，直接系正路少少嘅。 系啦， 但系啲唱片公司一般文案都系好 general 嘅。系 系系啦，变咗你冇乜好深去研究咩曲风啊嗰样嘢比较少嘅。 系啊，咁所以咧，你见到即系话即系 Hide 嗰种嘅即系贡献啊，或者点样咧，即系系啦，即系相比起香港嗰种咧，我估真系有一个基本嘅分别嘅。因为之前我有睇到篇文章讲于即系究竟关于即系台湾同埋即系香港嗰种啊，点样去即系鼓励文化创作啊嗰样嘢咧，都有啲分野嘅。咁一阵咧。我觉得可以即系听完下一首歌咧，就再讲多少少同呢啲相关嘅嘢。 好。 Static now, and your way with words has Mary down with the slaughterhouse. We all the wind for a gather, then we turn around. We know business during death, we know it's better to forget and let the wheel go round.Out in static now, and I see the way down. So we paint these floors with the bones of those we laid down. Place your bets on denial, you might win the title zone 最尾嗰下就唔系我跌咪嘅，系真系咁样嘅首歌。 几有型跌个 ending。 系嗱，呢个 香港唔会接受到你咁样 ending 嘅一首歌嘅，会俾人闹。外国就即有啲好古怪嘅玩法都得噶，香港好。 系 一定稳阵， 稳阵稳阵。系啊，嗱呢首歌咧叫做 Through You 啦，嗰队 band 叫 Lamprey 啊 ，L A M P R E Y 啦 ，Lamprey 啦。咁咧只碟咧就叫做 Greener The Greener Grass 咁样嘅。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如果上个礼拜有去网聚嘅朋友咧，城寨网聚嘅朋友咧，咁亦都有即系攞到嗰只CD 嘅时候咧，都会发觉呢首歌系其中嘅一首歌喺个 CD 里边嘅。咁而我拣呢一扎歌咧，嗰度有10首歌啦，呢度系其中一首啦。 咁呢啲咧，全部咧都系喺一个即系网上叫做 Free Music Archive 嘅一个平台嗰度咧，可以揾得到，系亦都系可以免费咁样攞落嚟，同埋同其他人分享嘅。而佢所用嗰一种嘅方式咧，就系叫做创意共享啊 ，Creative Commons 呢一种嘅方式咧，用呢个授权方式，即系大家都 join 咗呢一样嘢，用呢一种 Creative Commons 嘅授权方式咧，系令到咧你就可以咧。可以免费咁攞落嚟啦，亦都可以咧，免费咁同人哋分享嘅，而唔需要有一啲即系 copyright 嘅一啲问题啦。咁、 okay. 但系咧，佢就有一啲嘅少少嘅条件嘅。咁譬如呢一首歌咁样咧，嗱呢一首歌咧就好得意嘅，佢嗰个有三个条件啦，叫做 by 啦、NC 同埋 ND 呢一种就系其中嘅一款嘅创意共享 Creative Commons 嘅一种授权嘅一种模式。就系话咧 ，OK， 你 系 可以去 share， 你可以免费分享嘅，不过你需要其中一个条件就叫 by。拜即系话咧，你要 credit 翻嗰个即系唱嗰个人，同埋嗰个创作人咁样，系啦， 好合理啊。 咁呢个就第一样啦。第二咧叫 NC， 即系 non-commercial 嘅用途，即系话咧，你冇错，你系可以免费咁样去 download， 亦都同人分享。不过你唔可以用，即系作一个商业嘅用途，唔可以作系即系你唔可以攞去卖嘅，你可以 share 俾人得，系啦。不过你就唔可以咩啦，咁样。咁同埋咧，仲有一个咧，佢呢一款咧叫做 ND 啊 ，non-derivative 啊，即系话咧。你唔可以去改佢嘅、 okay. 你唔可以做 remix 啊，或者你唔可以做二创啊。 OK，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款就是一种嘅 combination， 即系保持佢原创嗰种精神，去分享佢嘅音乐态度啊，音乐信息俾你听。 一阵咧，我拣咗另外一种咧，就系可以俾你改嘅、欸，不过咧就有系可以俾你改，不过咧佢又有另外一个条件，一阵再讲。咁、 okay. 但系呢一种咧就系叫做即系佢其中一种咧就 by 啦 ，NC 同埋 ND， 即系话 credit 翻佢系边个啦 ，non-commercial 非商业嘅用途，同埋 non-derivatives，ND 就系不能够二创咁你总之用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去同人哋分享咧，咁就冇问题噶啦。咁呢一种就系即系 Creative Commons 啦，即系创意共享嘅一种即系授权嘅方式啦。咁其实即系话，譬如话。Terry， 你有一个作品，你做咗出嚟，你想同人分享咧，其实你就可以摆去呢一啲嘅网嗰度，譬如呢个叫 Free Music Archive.org 咁样，咁你将你嘅作品摆上去，跟住咧你就讲明咧你嗰个授权方式系乜嘢，咁、嗱最简单嗰只就咁叫拜嘅啫，咁你即系只系即系话人哋咧可以就即系只要 credit 翻你 Terry Yip 咁就得噶啦，咁佢可以做任何其他嘢都得嘅，咁即系佢可以又可以 commercial， 又可以改，又可以点样都可以嘅，咁呢种系最宽松嗰只啦。咁头先嗰种咧就系最算系最严格噶啦，即系你又要即系 credit 翻佢，你唔可以 commercial usage， 亦都唔可以去改佢咁样。咁呢种就 系 即系另外一端啦，即系最所谓最严格嘅一种嘅授权方式啦。 香港有冇咁样嘅类似网站或者香港有冇咁嘅音乐人做紧啲咁嘅嘢咧？其实 香港咧呢一种网站就唔觉太流行嘅，系啦。其实外国就多好多， 外国好多呢、這个就成日知道有 嘅。咁我话先讲呢个 Free Music Archive dot org 咧就好犀利嘅，佢直成一个音乐平台咁样咧，佢里边咧你可以拣。听咩类型啊？嗰个歌分晒类嘅、即系可以有 pop 啦，有 rock 啦，有电子啦，有 jazz 啦，有 international 啦，有各式各样古怪嘅分类。因为你 click 咗入去之后咧，再有分嘅，譬如 pop 咁，佢有分哇，可能系再电子嘅 pop， 跟住有啲系抒情嘅 pop 咁，唔系，总之 几好 分晒呢个 真系好专业， 好专业。佢仲有 chart 添。 哇， 系啦，佢亦都有分埋 chart 嘅，即系话chart 你亦都可以拜几种排法嘅，你可能即系最多人去接触过啦，即系拜个 hit rate 啦，或者拜 download 嘅数目啦，又或者系拜嗰啲即系 rating 啦，咁样即系有人即系俾星咁样，咁其实就系有亦都有唔同嘅 chart 咁样，即系啦，佢系一个好有组织嘅一个网站，呢、這个只系即系呢一种其中嘅一种网站啫。咁、就话你可以咧，可以免费咁样去分享一啲音乐嘅。咁香港我唔知道，我冇留意，可能都有嘅。咁、但系外国就好大规模，亦都即系做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呢个 FMA 啦 ，.org 咧就只系其中一个啫。其实仲有好多嘅。咁其实如果你上去网上咧，你打 Creative Commons 啦，Creative 啦 ，C-R-E-A-T-I-V-E 啦，跟住 Commons C-O-M-M-O-N-S。跟住 Creative Commons Music， 你喺 Google search 嚿嘢咧，佢就会好多呢啲咁样嘅网站弹咗出嚟嘅，你就可以上去咧去揾一啲嘅即系呢啲免费嘅音乐啦，你可以即系揾咗落嚟之后咧。 可以合法地咁样去使用，去同人分享。咁当然啦，佢亦都有一啲位俾你去即系捐助嘅，咁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捐助 嘅。因为做音乐即系都有啲基本成本嘅，唔好赚钱。 系啊，即系首先你嗰个平台个营运要即系你喂你收唔到歌，你都买 server 都要钱啦，系咪？咁跟住可能系啦，即系 IT 嘅 support 你都要养住。 IT support 系啦，咁另外可能佢有一啲就系、是、啊，会唔会即系再即系分一啲俾嗰啲音乐人咧？咁都可能会有一个分成喺度啦。咁所以嗰度捐款系有一个咁样嘅机制嘅。咁我觉得即系亦都觉得值得去捐助啦。咁我都即系喺度推介一下。咁亦都即系听众咧可以真系上网去 search 下呢个 Creative Commons Music。咁就其实可以揾到呢啲咁嘅网页，亦都可以真系自己揾一啲嘢嚟听咁样啦。 即系唔需要再下系一啲好主流嘅一啲音乐平台。 系啦， 咁啊，俾多个选择。 因为咧，佢系好，即系头先讲分咗好多类啦，咁变咗其实你真系可以即系各取所需，你中意听咩都得。又或者甚至乎咧，一啲你觉得可能啊，我自己少接触，我听系乜嘢嚟嘅咧？咁样即系佢 rock 又有好多种，又 post rock， 又 math rock， 又呢样又嗰样，又 punk 咁样，即系好多一大扎嘢咁样俾你拣。咁你咪可以试下听下咯。同埋你头先听到，其实。呢啲音乐嘅制作嘅水准唔差嘅，即系佢同呢个即系喺商业上，我哋喺街买到啲 CD 啊或者 YouTube 听到嗰啲，其实唔差太多嘅，即系 OK 嘅嗰个水准系。 即系等于 Hedy 佢个 label 所谓揾啲所谓一般人唔即系所谓叫比较独立嘅 artist 去签埋，个水准都好高嘅，佢成日都多一队玩得很好嘅一队吉他 band 咁 样。 即系成日我都话 Indie 唔代表佢啲嘢唔得嘅，千祈唔好再 label 咗，觉得 Indie 即系啊争啲啊 ，label 咗佢哋好似冇咁好嘅。 唔系呢一种， 反正经营方法 啫嘛。但系我觉得呢一种咧，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种咧，即系大财团音乐嘅大财团所制造嘅一个神话嚟，所吹出嚟嘅一个故仔，令到大家咧就去即系睇低呢一啲 indie music， 跟住咧就用钱去买啲大财团嘅产品，即系一样，即系等于你系即系嗰啲大超级市场喺度，即系可能。又或者是不要用这个例子，或者是政府这样，就是说小贩很污糟啊，跟住啊又成个烟头跌咗啲肠度啊，去污名化佢哋，去丑化佢哋。 是 啦，咁就话呢啲 indie 嘅小贩呢就係唔好嘅嘅，你买嘢食啊成啊梗係要帮衬呢个大 有信誉，所谓有咩有信誉嘅。 是啦，其实呢 样信誉。 即嗰种操作方式呢都好似。 好洗脑。 是好洗脑嘅，其实即係好多时我哋洗咗脑自细咁样，可能洗即系被洗一路都唔知嘅，咁亦都会即系有一个印象咧，即系觉得 indie music 系好流啊咁样啦。 系啦， 咁当然 好粗糙，咁当然佢哋制作技术可能会粗糙，因为冇咁多钱去 fine tune 啲嘢。 因为事实上的确系有一啲嘅即系嘅产，即系所谓 indie music 嘅一啲作品系比较粗糙啦，同埋一个水准比较参差。咁但系即系水准唔好或者个录音粗糙咧，但系唔代表个音乐嗰个价值系冇嘅。 系啊，同埋你即系你听咗你唔中意咪唔听，你只要压抑佢话喂，好似差啲嘅， 冇错， 即系唔好将佢贬咗落先，即系大家公平，大家听咗先， 系， 可能有啲人我真系好中意，好难讲嘛啲嘢， 系，咁但系咧，即系你会都见到咧，即系外国同埋喺香港嗰个发展咧，其实已经外国已经系进步咗好多， 好多， 香港 其实真系唔系冇进步，褪后啊， 系。嗱，外國嗰啲就係即係其實嗰啲年輕人啊，或者樂迷，其實會已經係自動識得去呢啲地方，譬如我先講呢啲，自己去 search 佢嘅音樂，即係簡單啲就係去 YouTube 睇啦，即係後生啲嗰啲可能嗰啲即係外國嗰啲嘅中學生，咁我都即係都有傾，即係問過傾過偈，佢哋咪上網上 YouTube 聽咯，或者聽 Spotify 嗰啲咯，再可能啊想有多啲要求嘅，咪上去我先講呢啲咁樣，即係話呢啲即係 free music 啊或者點樣去揀呢啲咁樣嘅即係自己鍾意嘅類型嘅嘢去試聽去揾咁樣啦。咁而香港又先講啦，即係一路嗰啲呢仲係停留喺一種娛樂圈操作啊，關心嗰個即係作者即係或者個歌手即係咩私生活啊，有冇咩不和啊呢啲咁樣嘅嘢。咁其實係真係爭好遠。咁同埋我先講過呢，就係話即係期間之前都睇到一篇文章，佢即係比較返即係台灣對於香港即係對於佢哋嗰種嘅indie music 独立音乐嗰种嘅推动，同埋香港嗰个分野喺边度？佢其中即系讲到咧，即系譬如话台湾个政府咧， 佢系有一个叫做即系影视局咁样嘅，咁影视局就 系 好主力去推动呢一啲嘅独立音乐嘅发展啦，包括系点样咧？除咗钱嘅资助，钱嘅资助就梗啦，梗系会有啦，佢真系会抌一啲钱出嚟，亦都唔细嘅 budget 去资助一啲嘅独立嘅单位，去即系制作啊、成啊咁样，甚至乎系即系一种实报实销咁样嘅，即系你录咗几多少你就同我申请 claim 钱啦咁样。咁呢个系一种啦，另外佢亦都会搞好多嘅。比赛啦，譬如话或者奖项啊，应该话，譬如金曲奖咁样，就系一个即系由即系文化局搞嘅一样嘢嚟。 台湾金曲奖大家都好尊重佢，即系比较即系严肃啲，即系个机制系比较严谨啲。 系啦， 佢个分类都分得好 detail。 系啦， 唔系又纯粹好似香港嗰啲俗啲嘅分猪肉奖嗰种分得完全唔同嘅风格。 系啊，完全系即系 嗰样入围到金曲奖已经下面觉得系种光荣。 系呢个就系即系政府所主导有一种即系话我要我有个政策上我要推动呢一啲独立。音乐，所以佢就会搞呢啲嘢。咁佢亦都搞，即系政府亦都推动佢搞好多唔同嘅音乐节嘅，即系大家都听唔少啦。台湾嗰啲音乐节啦，系啦吓，嗰啲咩春咩话嗰叫 春腊， 春腊系有呢一类咁嘅音乐节啦。 但系少咗好多，台湾真系多得好紧要。 系啊，咁仲有第四款嘅一种即系资助或者推动嘅方式，就系好多嘅 live house。即系咧，台湾系好多嘅 live house， 亦都系嗰个营运系有政府嘅去帮助啊，成啊咁样。咁呢啲系即系你要见到好清晰有一个政策就是說，就系话应该系要推动独立音乐嘅。咁所以咧，我用呢啲唔同嘅方法、唔同嘅途径啊，去令到咧一啲独立音乐嘅音乐，即系音乐人咧，系可以生存得到啦，有表演嘅场地啦，亦都有一啲音乐节俾你去，即系去交流啦，同其他唔同嘅 平台去发表你自己嘅想玩嘅音乐。 系啦，同埋仲有奖项，有一个即系好有公信力嘅奖项俾大家去，即系去参与咁样。咁所以呢一个系比较即系你见到即系。比较完善同埋有规划有谂法嗰种啦，咁但系香港就完全冇嘅， 冇啦， 香港就自生自灭啦，全当系一种商业行为啊！ 金像奖一套咁独立嘅十年赢咗，跟住俾人都要好似觉得系一种哇史上未试咁大嘅灾难咁样，你但 系 即系衰云吞面咁，等于啲音乐节人哋啲就鼓励你独立啊嘛， 系啦，即系人哋就鼓励做呢个云吞面啊，鼓励做呢个牛肉面，香港调翻转嘅， 做咗好嘢就。 系，仲要闹， 打翻 呢个就系变翻就系要闹小贩嗰种啦， 就 系去妖魔化、去矮化嗰啲，就觉得系云吞面。好嘅嘢应该系大集团， 譬如好多工厦嘅 live house 之前就系咁去扫荡嗰啲啦。 系啦，除咗租之外，即系租啊，雇资源啦，仲有嗰啲消防啊， 嚟搞你咯。 冇娱乐牌啊，冇酒牌啊，呢样嗰样咁样， 尽量用尽任何方法去打压你。 所以系啦，不单止系 一两间人够 推动啊，系打压啊， 完全系。 咁所以你话即系点解会香港嗰种对于音乐嘅评论或者对于音乐嘅所以聚焦点唔系停留喺一个即系娱乐化嘅一个层面咧？根本系冇嘢推动。 你冇得选择，系啦， 真系大镬啊！ 系啦。 一首歌的名字叫 Lemonade Ice Cream， 就是 Hide 他自己 label Lemonade 的主题歌，就是讲他为什么会搞这个 label， 就是一个形容自己一个垃圾佬咁样，揸去执啲古怪嘅嘢翻嚟，佢执咗个坏咗嘅机器，即系灌注翻生命俾佢，又重新去运作过。即系讲起创立呢个 label 嘅原因。咁呢一首啱呢个版本就是一个 remix 版，叫 Jazzy Soul Mix。咁 Hide 本身就好中意 clubbing 嘅，咁佢出将好多佢本身玩得好。電子式少少嘅 rock 咧，佢稱之為 cyber rock。但跟住會每隔幾年，當時都揾好多唔同好有名的 remix 嘅 DJ 幫佢出好多 remix 嘅碟嘅。咁同埋跟住每年都會搞一啲 club 嘅 event， 即係香港就可能會簡單叫 disco 啦，但係日本就 disco 同 club 啲分別嘅 clubbing 啦。香港之前試過同講去落 club， 以為去夜總會， 係 唔係好明咩 club 先？係啦，以為夜總會嘅環境係 disco， 又會硬係諗起呢個咩 canton 啊 嗰啲啦， 或者揈頭牆啊嗰啲咯，係啊。 咁正經。你乜英國就興 club 咯，可能細型啲，美國就叫 disco 咯，大型少少啦。咁同埋講緊呢個係應該講緊1997年嘅時候 ，Hide 已經好識利用 internet 去玩。當時佢搞咗個 event， 就係去叫一個 club event， 就係一晚又唔知好似半十點零鐘可以玩到第二朝天光，佢就去曬成個涉谷啊、本木啊嘅同埋新宿嘅一啲 club 去，佢突然之間突襲。冲落去玩， 哦，即系玩快闪咁样。 系啦，但系之前已经通知晒啲歌迷，大家就会喺嗰啲墙入面有电脑，就当时仲系 chat room 嘅啫。 系， 系就是、打 chat room 啊，同人哋倾偈话我就会点咗边个墙出现啊，咁啊扫落去玩，即系好识利用当时嘅，我觉得好初代嘅 social media 啦 ，chat room。等而家阿黎明玩 live 好叻啦， 系啦 ，Facebook live 玩得好精彩。嗰年就未有啊，即系嗰年就。应该嗰时啱啊，连 ICQ 都未有，就啱啱仅有 chat room，chat room 即系当时已经系已经令到打开人同人之间嘅隔网，我可以喺香港同外国嘅朋友倾偈， 喺一个 cyber space 嗰度啊，即系咁嘅空间嗰度同人倾偈， 系啦，都几突破，当时都唔系好幻想到系一种咩一回事。 哎，我嗰阵时觉得 email 都好神奇咯， 好神奇噶，系啊 ，email 咪有 email 觉得好似威，话俾你听 ，send email 俾我， 系， 哇，啲咩嚟噶？介绍你用， 因为 email 之前嗰啲嘢就叫 fax 啊嘛，即系嗰阵时仲系用紧 fax 写完一大轮或者 print 出嚟，跟住就通过 fax 机咁样，跟住发觉喂唔使 email， 哇几劲啊咁样。 即系再僆仔啲人收电报睇粤语片，哦這個、啊边有电报啲系 呢个未出世， 睇粤语片成日都讲啊边个男人有电报打翻嚟嗰种感觉。即係幾有趣，咪中間有一種過程，有一樣叫 Telex 嘅機，唔知有冇玩過，就 係 好似一個兩，即係我你喺另一個，譬如喺香港，你喺美國，你坐喺嗰部機前面咧，你會打字嘅咩？打咧對方即刻收到你打啲文字嘅。 哦 ，OK OK， 係啦，嗰啲好早年嘅類似一啲 早年嘅一啲即係即時嘅 即時嘅係啦。 溝通到的一個方法啦。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其實佢個導演好創新嘅，佢嗰個年代永遠都行得好前。 係係係。 咁佢本身佢都對 fashion 好有要求，自己有時裝品牌，即係佢一個好創作好強、創作欲好強嘅人。 係。 當然佢每一樣嘢都係同佢音樂原點有關關係先。 呢首歌咧，即係我自己就即係好中意嘅，喺今次揀嘅一啲歌裏邊咧，即係我個係啦，所以本身我好中意呢種鼓聲，佢少少 program 同 sample 嘅鼓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嗰種節奏感啊，嗰種有少少 percussion 加咗落去啊，嗰啲啦，同埋咧佢有少少其實有啲 funky 底嘅，佢個 bassline 成日都重複嘅，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所以 jazz soul mix 有少 jazz feel 嘅。 係啦。 呢 一種重複呢啲咁樣嘅 pattern 啊，呢一種咧好多時都係呢啲咁樣嘅 funk 嘅一啲嘅特色嚟嘅，即係佢唔需要話轉好多 chord 啊，或者係好多好有 progression 嘅嘢嘅，成日都係可能 on 同一個 base 就將嗰個 base pattern 不斷咁重複，但係上邊咧就去變化咁樣。咁即係我自己好中意呢一款嘅音樂嘅嚇。 唔係即係香港以前即係本身 remix 版嘅歌就已經唔係好多。即系唔多，有你都谂下都系以前啲十二寸。其实香港人一般对一只歌好 hit， 跟住玩 remix 版。嗱，调翻转你而家啲人香港去蒲一啲所谓揈头墙嗰啲咧，嗰啲 local DJ 嘅 remix 版都有创意嘅，都教得落嘅。但你一般主流上嚟 remix， 所以唔会喺收音机播到嘅。而家好啲啦，可能喺 YouTube 有机会听到啦，都比较少玩 remix 版，或者会好突破去 remix。都人一般都系所谓 extended play， 即系 啲 位 长啲啊， 冇错，即系呢一种嘅主流嘅所谓 remix。 细个最紧要就系 jam 即 jam jam jam jam 嗰啲 remix， 或者咧我记得咧，即系其实系啦，加长版啦，令到佢加长，同埋可能即系最多，即 系 好少话喺个 arrangement 上有改变嘅。咁但系嗰啲系加长咯，同埋我记得好记得嘅嗰阵时咧，钟镇涛有首歌嘅，嗰首叫做《泪之泪》啊， 系 其中有一句系即系其实我乜乜不举手中汽水咁样啊嘛，咁佢就 系、 是、即系讲到佢好伤心，就不举不举不举不举咁样，就系乜住。remix 重複呢個不舉不舉不舉咁樣嘅咧，即係真係玩呢啲嘢咯。 同埋頭先我講 Hidden， 佢一張 remix 嘅碟叫 Tunes Up。Hidden Remixes， 咁佢里边啲 credit 俾嗰啲 DJ 咧，唔系就咁用 remix， 有一两个直话叫 construction by， 即系好用 construction 将首歌重新结构性嘅改过，即系个玩法系哇大好多，唔系咁 remix。我等 construction 系一个概念，就起楼先会有呢个字啦。就用喺音乐上面，即系你听听哦就明白哦，睇个原版同新版就哦，点为之 construction， 我真系原将变咗就第二嘅，又玩得好，人哋个即系玩得好好开放都得。主要香港好多时唱唱片公司。啲老闆啊，好多時就會比較保守，我覺得。而 Hit 因為自己 own 自己呢部，變咗佢係老闆，佢玩翻曬事，就呢樣嘢好玩啦。 就唔使咁樣，即係好即係嗰種好 play safe 啊，所謂即係好。 但都有鬥爭嘅，因為港超佢都始終佢自己呢部，但日本都要俾大公司發行，咁佢係環球唱片幫佢發嘅。咁等我嚟聽到另一首歌時候，我會提。就会一个我同环球唱片一个好大嘅一个斗争， 系 牵涉个世界大战咁上下嘅斗争。一阵播到 Hidden 一只歌再讲，即 系 变咗系。其实大唱片你国际 label 都你 even 去到日本都好，其实大 label 都系保守去到嗰啲位，都系唔敢点放，所以只有 Hidden 要自己独立一个 label 嚟，即系我自己决定咗 label 就好啲。 系 香港啊更难生存添啊。 系咯，嗱呢一种独立 label 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即系香港与台湾嗰个分别啦。我估即系除咗佢嗰个风格好自主啊，可以即系去玩自己中意嘅嘢之外咧，其实我谂台湾咧仲有一种嘅，即系佢点样咁大力去扶植呢一种独立音乐。 系， 都仲有一个背后有一样嘢咧，就系好想去扶植翻一种本土嘅特色， 系 台湾嘅本土特色。变咗，因为其实台湾本身都有唔同嘅民族啦， 有譬如阿里山， 系啦，有啲原住民啊嗰啲啦。咁其实台南嗰种即系对于即系音乐嘅喜好啊、风格嗰啲又 另一种 feel 噶，好过瘾噶啲台客啊， 系啦，跟住又有嗰啲即系闽南话嘅歌， 好过瘾噶嗰啲， 系啦。咁变咗，佢系好想通过咁样去鼓励呢一啲独立音乐咧，去其实咧。去扶植翻呢啲即系独立或者系即具有本土特色嘅一啲音乐可以继续存在。否则如果你纯商业运作咧，可能嗰啲台南嘅闽南歌啊，或者系嗰啲比较即系比较可能系比较风土少少嗰种即系 style 嗰啲嘅音乐咧。就可能是不能够敌得过啦呢一个即商业个巨轮嗰种运作嘛，咁即系嗰啲嘢嘅时候，变咗你生存唔到。咁但系香港呢一种头先讲话，即系对于独立音乐嘅不单止唔扶植、唔资助，甚至乎系打压咧。其实你甚至乎咧到今时今日咧，你即系 好阴谋咁去谂咧，佢甚至乎佢打压嘅目的咧，仲多咗一样嘢，就系反而系咧去窒息你嗰种本土特色嘅发展啊。 系啊， 即系其实佢好怕你有一啲好本土特色嘅嘢发挥咗出嚟，发生咗出嚟，发展咗出嚟，更加好啦，你发展咗出嚟咧，佢都唔想你继续延续，因为佢想你同大陆同化嘛， 接轨啊嘛，系啦， 接轨啊嘛，所以点解譬如话十年咁样呢套电影咁有真系嗰种本土嘅特色嘅，香港人嗰种嘅忧虑嘅，对于前途嘅幻想嘅，呢样嘢系好同大陆嗰个走向好唔同嘅，呢啲嘢佢点解会咁大力打压咧，咁大力去即系、就是、去批评咧？其实都可能系出于呢一个咁样嘅所谓吓 hidden 呢个真系 hidden agenda 啦。 同埋你觉得大陆即系今日网上都有提，譬如话好多样板戏啊嗰啲系已经好似陆陆续续会再推介翻啦，譬如咁，你之前即系你十年攞最佳电影啦，但系香港电影又一个最佳导演，徐克先生就拍就系《自在威虎山》，《 自在威虎山》系 样板戏之中就一套好重要嘅作品啦。即系你觉得可能大陆系嚟紧可能会好鼓吹翻呢类咁嘅样板戏。 系 可能用一个更新颖嘅手法再拍过，大家睇过。 所以咧，我哋喺度即系喺度研究紧，即系香港嗰、那个你话政府啊，好或者点样，即系成个大环境对于即系独立音乐啊，或者呢一种好本土特色嗰种嘢，即系呢个包括埋系小贩啊、小店啊，呢、這个即系领展里边嗰啲嘅铺头啊，各式各样嘢咧。你都可以，你其實你應該甚至乎咧，去喺一個大啲嘅背景度睇，就係話，喂，其實佢係唔鼓勵你有即係發展出一啲本土特色嘅嘢啊。 最好就係 最好你就同大陸接軌，最好你甚至乎咧，你依附一啲大陸嘅財團啊、成啊咁樣，最好你就其實所有嘢為大財團、為大陸佬打工啊，最好啦咁樣。你千祈就唔好有自己嘅風格，唔好有自己嘅一啲思想，唔好有自己嘅一啲。 佢最怕你有自己思想啊嘛， 啊 全部即係洗曬腦，即係好似 clone 出嚟，大家一模一樣。 係啊，咁所以 恐怖噶， 依樣嘢恐怖啊！咁亦都即係話，其實我哋要即係對抗，即係當我哋講緊哇，香港嗰啲嘅音樂獨立音樂好難發展咧，其實可能要抗衡嗰樣嘢。唔单止系一啲本身制度上或者一个嗰啲嘅不足啊，而系反而咧，而家喺一个大背景，喺个大时代嗰度咧，要对付呢一种咧更加大嘅一种打压嘅风气啦。 嗯。My eyes were as blind as my heart when I was 18. So lost inside the lies of being clean. 一首好 chill 嘅歌，好啱今日咁热嘅时候听。你今日好似系破咗纪录嘅最热咁。 最热喎，系喎，系喎。 即系最冻嗰时，而家世界变，即系已经好好黐线嘅。大家再唔睇睇住佢个世界地球，唔爱锡佢就 系， 真系随时。 即系古语有云就话呢个未食五月粽就寒衣就未入笼啊嘛吓。咁但系其实热到真系咁样， 当时 寒衣系咪？ 阿发源年代都有冇谂过，我哋咁样过度 consume 地球嘅资源，咁样唔爱锡嘅地球，发哥大佬， 唔知道有地球暖化呢回事、啊？ 暖化到唔知暖化热化就是，因为冬天冻到得两度， 系融化。 系啊，极端天气越嚟越严重噶啦，所以睇翻啲咁超嘅歌都真系，唉， 都啱嘅， 啱晒。 咁呢一首咧，亦都系即系嗰次嗰只碟咧嘅另外一首咧，亦都系喺呢个 FMA.org 嗰度揾落嚟嘅。咁啊，歌名咧叫做 Joyride 啦，featuring 咧就 Katy Gray 嘅。咁嗰、那个即系。artist 或者隊名咧，叫做 The Polish Ambassador， 係 嚇，咁、啊、嗰、那個唱片咧就叫做 Dreaming of an Old Tomorrow 咁樣啦嚇。 可唔可以譯為擦鞋大師 咧？或者係波蘭大師啦，我相信係，即係Polish 當然都可以解擦嘢啊。咁但係呢個 Joyride 啦，featuring 就 Katy Gray 啦。咁嗱呢一款咧就另一款嘅即係授權嘅方式啦。我先講過話，即係又係可以免費分享啦。不過咧佢有三種嘅條件咧，你要去、 fulfill. 去接受嘅，係啦，要 fulfill 嘅。第一個一樣啦，你要buy 啦，即係 credit 翻嗰個即係作者同埋嗰個 artist 啦。第二亦都係 NC non-commercial， 即係一種非商業嘅行為啦。但係呢種咧，佢就話咧。佢就冇话唔俾你改嘅，即系佢冇 ND 嗰样嘢嘅。佢、 okay. 就可你可以改嘅，你可以做二创、 嗯。 不过咧就多另外一条件，呢一款叫 SA。SA 即系咩咧？叫 share alike， 即系话咧，你将你改咗嗰个版本咧，你都可以继续分享俾人，不过要用翻相同嘅条件去分享俾其他人。 咁、啊、就系好公平啊！ 系啦，即系话咧，你譬如话啊，你呢首叫 Joyride 咁样，跟住将个二创咗就变做 Setride 咁样啦，当吓，差唔多款嘅，但系改咗啲歌词咁样啦，当。咁我呢个 Setride 咧又点样咧？如果我要分享俾即系我整咗之后咧，我要 free 咁样分享嘅时候咧，其实我 系 用紧呢个 Joyride 个版权噶嘛。 咁 于是咧，我要 share 嘅时候咧，我要点样咧？我一样啦，系要佢即系嗰个下家咧要 credit 翻我啦，亦都要去即系当 commercial 啦，同埋咧佢都可以改，不过咧佢要再即系一样用 SA 啊 share alike 呢种方式，即系佢要改嘅时候咧，你亦都要将你嘅作品即系改咗个作品咧，再系用同样嘅方式去 share 落去咁样。 咁所有啲嘢都系好 make sense， 好合理嘅一个游戏规则。 系啦，冇错，呢种就另一款嘅即系嗰个授权嘅条款。 系啦， 咁就系话你可以改嘅，不过咧你将你改咗个作品咧。要用翻相同嘅條件咧，就傳俾下家咁樣咯嚇。咁呢一首就係咧好 chill 啦，亦都我覺得即係其實喺嗰我其實基本上咧，唔係好特登好即係我都用咗啲時間去揾嗰十隻歌嘅。咁但係咧選擇太多，我想講嗰樣嘢，即係其實係好多好嘢喺裏邊。你其實有少少咧係求其。揾啊，即系顺手黏来咧，都会揾到好嘢嘅，系啊，即系譬如呢啲咁样咧，其实可能系一啲名不经传嘅一啲嘅乐队啦，啲单位啦 ，Polish Ambassador 我唔识啦吓，咁但系其实唔系睇名咯，而系你即系喂 click 下听下嗰、那个即系试听嗰一个。佢跟住發覺 OK 喎，即刻就 download。 所以大家想即係擴闊自己對音樂啊，對於呢啲嘢嘅個空間嘅個視野，即係去多啲啲網站度試聽。係 啊，係啊。 即係我哋以前年代就去，譬如去日本、去外國，去買啲專供一啲 late indie 嘅唱片翻嚟。當然亦都試過買嗰啲好難聽嘅，點都講過啦。但係個封面好型，哇！聽出嚟，哇！聽到耳都執埋。 係係。 但冇錯， 但係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噶嘛？ 你學就好玩啊嘛！當然你而家唔使錢添啊，而買隻乜二千一買碟，你可能跌咗嚿錢，跌咗無數次。而家你 free 嘅啫嘛， 係啊！ 你搭架車時，你唔需要下下撳上去睇啲追劇㗎，聽下或者再核突啲嘅，你去緊廁所時攞部電話都拎埋佢，唔好打機，聽下歌都幾舒暢啊！ 因為有時你喺呢、這個，譬如你搭巴士咁樣啦，你見到嗰啲 road show， 哇！成日都播啲， 係啦，成日都播啲好厭惡嘅嘢㗎嘛， 厭惡㗎真係。 咁你咪真係咯，開住個嘢聽又唔使，即係最多另一面咁又唔使睇到，又唔使聽，因為嗰啲好大聲㗎嘛。咁你聽呢啲音樂咧，其實即係可以，即係亦都可以咧。帮你去 screen out 咗一啲厌恶嘅一啲内容啊， 系啦， 咁呢一个咧就系即系系啦呢一种 就是话外地嘅一啲 indie music 嗰种操作啦，就系话佢喂自己整咗啲嘢摆上去啦。咁头先讲个台湾嗰啲啦，咁其实嗰篇文章亦都有讲，譬如话即系香港仲有啲讽刺嘅地方，就系譬如话你 busking 咁样啦，即系玩 busking， 即系头先我讲过啦，即系会打压。 busking 系 好流行嘅一样， 好流行，但系其实亦都系面对好多嘅打压同埋好多嘅即系限制啊。即系譬如你喺个街嗰度咁样唱歌咧，随时可能会有食环 啊， 差佬嚟赶你噶嘛，夹你噶嘛，又话你即系喺度，总之阻街啊，又呢样嗰样。 好多扰民嘅方法令到你觉得。 是啊， 走开， 是啊，咁但系即系 busking 咁样，因为咁啱上个礼拜前几日，我亦都即系去咗一个即系啲年轻人嘅一个 event 咁样，其实做一啲分享咁样啦。咁而喺分享，即系我系其中一个讲者啦，另外仲有其他嘅，譬如话林义文啊咁样， 系 同埋即系十年嘅导演啊咁样一啲分享。咁喺分享过程之中咧，就会即系嗰个系一个 NGO 啦。咁个 NGO 咧就喺即系街上咧，就真系物色咗好多唔同嘅 busking 嘅单位啊。咁喺嗰个即系中间嘅过程咧。就由呢啲唔同嘅單位咧，去即係去表演咁樣啦。咁其實你見到，佢哋嗰你見到唔同嘅一啲 busking 嘅隊伍咧，即係都相當好嘅。即係佢哋用啲好簡單嘅樂器咧，可能真係一支吉他、一個 cajon 咁樣，但係打拍子咁樣，咁就唔會有太多嘢。咁跟住就所有嘢就係用聲音去處理啦，即係用唱歌啊、去和音啊，同埋可能中間有一啲即係搞氣氛啊、成啊咁樣。即係你見到嗰種即係其實有天分。有才能嘅人咧，其實係好多嘅，而 busking 近年亦都真係好興啦。咁見咗，其實我喺唔同嘅場合都見過好多唔同嘅 busking 嘅單位。咁你發覺即係其實卧虎藏龍嘅社會，咁其實個社會係應該嚇係要俾機會佢哋噶嘛，就唔係去即係限制佢哋去打壓佢哋。 即係好似外國成日都覺得好多咩街頭歌手好流行，即係。即系去到日本以前元素，逢礼拜日系封晒路，俾佢哋俾乐队表演啊，俾节目。咁你时去到外国啲地方，街道有啲人歌手表演，你都会停低睇。 系 咁，佢哋就系政府唔会入嚟赶佢噶嘛。其实即当然你唔会喺马路阻住人啦。 系 咁，同埋就系人哋系会即系等于 live house 咁。以前嚟讲，根据我了解就系、即系日本都 live house， 系 各大唱片公司分每一分好多 team 人，每晚要去唔同嘅 live house 里面补。 嗯， 有咩好嘢？佢嗰阵当时嘅玩法就系，譬如我蒲数讲 live house， 同老细讲，即系知道你某某某大 label， 即系啲中音乐，喂，有咩好嘢嘅通知我？咁通常嗰啲巴嘅知道边度 band， 喂，今日有对乜乜乜嚟呢个表演，跟住就唱片公司嘅当时嘅个 A&R 同我签合约，你睇下先。嗰啲当时就系咁样揾翻嚟嘅，日本仔 就系 live house 俾嗰啲星探咁样， 人哋星探就唔系去香港或者啲街度揾啲 model 嗰啲，真系去 live 去坐喺度听， 系 晚晚去唔同 live， 你蒲熟就知道嗰个有啲咩人去，你会留，即系你当你唔可能晚晚去咁， 系 佢知道今晚有对咩好嘢通知我， 系 咁样去发掘啲好嘅音乐嘅天分嘅、香港就当然冇啦，同埋最惨系。日本之前都讲过有一个好大嘅 live house 集团叫 SAP EPP， 咁就系个日本好多大 live house 台好专业，咁其实佢想出冲去进军亚洲好多年，佢都想在香港去发展， 系、 但发觉都嚟到香港睇下啲租贵到吓，转转头翻本搞，搞边度搞掂？ 喂，梗系搞唔掂啦， 死你 租贵到死真系， 系啊， 香港就系即系呢一个、就是， 搞到边点搞 live house？ 乜 live house 你做酒吧上楼吧搞唔掂啦， 所以 好多牌照你都好复杂，你搞唔到，所以人哋嗌搞住就走， 即系香港对于呢一种打压系几重咯，即系头先讲过就系话一啲规则上嘅，可能系法例上啊、成啊咁样啦，呢个系一啲即系明文规则上。但另外一啲比较潜规则啦，某程度上就系呢啲租金呢啲咪系咯，譬如啲 busking 咁样，你可能要排练啊、成啊咁样，可能你需要一个 band 房或者一个地方，但系喂贵到咁样，跟住嗰啲工厦嗰啲又不断加租，你又不断咁样去活化嗰啲工厦， 系 令到嗰啲工厦咧租越嚟越贵，咁变咗咧就好惨。我嗰日真系喺嗰个 event 嗰度同一对即系 busking 嘅朋友喺度倾偈，佢哋系点样嘅咧？即系佢哋咧。就好彩咧，就其中有一個人就有一個 office 嘅，咁佢哋咧 office 日頭就做嘢啦，佢哋咧就係用 office 夜晚唔係工作嘅時間咧，成、班人咧就即係同呢個朋友就一齊喺嗰度練歌咁樣，即係其實係有少少寄居喺人。 佢哋好彩有咁嘅空間， 但係叫做好彩 啊嘛。 係啦，好在有其中一個人有一個 office 咁樣先得啫喎，你冇咧就真係好難搞。咁所以 周圍好似即係。流離浪蕩，去揾地方夾只歌咁樣。 係啊，而嗰個租金嗰個恐怖就大如你頭先講， 日本呢个咁嘅集团 SAP 咁样，佢都怕咗啊！ 梗系怕啦，边度发癫嘅，都租金吓到佢，真系走唔切啊！真系。 咁更何况你即系啲小嘅个体户、小嘅音乐单位，所以完全系唔会。 即系人哋反而外国几有心，想觉得香港系值得推广，但系变咗你真系个租金吓到人哋，根本上，唉，冇得搞，走唔切。 系啊，咁所以咧，好大镬嘅，即系你要点样去拨乱反正，点样去真系可以扶植到呢一种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正正就系本土文化 要去做嘅嘢，但系。偏偏佢就背道而驰， 而政府反而佢系唔想做，佢更佢系想维持呢个地产霸权，令到呢一个即系大财团喺呢个租金嗰度嗰个回报可以有个保证。另一方面就 系 即系政治上又不断咁去打压，令到你唔能够即系孕育一种即系本土嘅特色、本土嘅文化。咁所以咧，香港其实系咧系需要一个彻底嘅一个大。overhaul 所謂即係其實一個大嘅洗牌、大嘅轉換啊，唔係一啲政策上小修小補可以解決得到嘅問題。 啦，呢首歌叫做 So Same Attitude， 咁啊喺啲 remix 版嘅原曲就叫 So Some Attitude。咁、就系 Hide 一对佢自己嘅一对去海外发展嘅一个 project， Search 嘅一首歌嚟嘅，即系呢个 remix 版系99年嘅，系啦，咁啊叫你做人有啲态度啊，冇多人背脊啊等等嘅嘢啦， 系 啦，咁啊即系其实做音乐态度坚持态度好紧要嘅， 但系好得意，即系叫 sold 嘅 ，S O L D 嘅，即系卖一啲态度，佢而家就叫做卖相同嘅态度 ，remix 版系啦，个处理嘅混音。其实佢唔止混音，成日嗰个编过晒、玩过晒咁啫。即系人哋做多 remix 唔系纯粹真系将攞个原曲个底加长加短啊，即系成个变过晒咁样的玩法嘅。 系，喂，型啊呢个，好型啊呢个真系呢一款嘢。 咁大家都明白，就做音乐有态度，坚持啲态度就唔系容易嘅事。特别喺香港，头先话受到咁多不断嘅打压， 系 你见到真系，即系其实 busking 喺外国真系好普遍。香港而家系你见到时真系。即当然我明白，就是话你话喂啲街好逼，即系话旺嘅行人区就嘈乜乜乜。但系你有时大家地政府即系画一个地方俾你聚集咪 OK 咯，即 系 外国好兴噶，会俾呢个地方同落日俾你哋玩，嗯、你俾个自由啲嘅空间佢哋去玩，咪唔会阻到人咯。 咪尤其是当你咧见到有一啲即系有个反差，你见到好多嗰啲公园啊乜鬼啊，有啲大妈舞啊，好嘈嗰啲，你又有得佢噶、 啊， 反而呢啲咁样后生仔 busking 咁样你喺度搞佢咧，即系你见到喂系咪喂真系大细超摆明系要即系大陆人嗰啲你就通行放行啊，香港本土嗰啲你就走去打压，系咪咁样咧？即系俾人哋一个感觉系咁样啊嘛。咁同埋咧，即系 翻转你香港近年其实 busking 喺外国添啦，你香港歌手都系比较独立啲啦，去外国去宣扬自己嘅音乐。咁、你点解人哋国家反而容纳到你去做呢样嘢，而转翻你本土就哇，真系成日话你坐街， 系 即系食环呢啲就最中意搞呢啲噶啦。 系 食环点解搞到连老礼演唱都几乎开唔到咁就 系、 是，啱今日消防俾牌佢，即系食环处，所以其实。食环署几扰民嘅，做埋啲嘢。 嗯，但系嗱，消防呢一个咧都姑且叫做即系因为 安全，我都 安全啦，同埋阿老礼自己都认为喂嗰只物料系中国制造，唔系好防火嗰个。 防祖明啊， 系啊，虽然佢吓心底里就话，梗系防火啦，都防祖明咩咁样？咁但系系啦，起码佢都按一个理由，消防署呢个理由叫做喂，你已经讲得好清楚，某一啲嘅物料个规格你要符合。 即系曲线话俾听，大陆料咧就真系有啲惊，防火都唔 系 好防嘅。话防火料，但系唔防嘅， 冇错。咁样即系你唔符合呢个规格嘅时候，你就唔发一个牌俾佢。我觉得呢个系按有既定嘅程序，按有既定嘅一啲嘅规章去做咧。我觉得呢个系 无即 系 无可厚非 嘅，亦都系应该系咁样嘅。即系我哋不断喺度闹紧阿龙虾嗰个 case 系点，即系或者系即系嗰个行李门嘅事件， 哇！即系仲未玩完。 其实就系因为话喂有。既定規章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呢啲咁樣嘅嚇、啊，即係所謂遺失咗或者係冇攞到嘅行李 上嘅嘢啦。 你有一啲規章，有一啲嘅既定嘅程序跟住做，你唔做嘛。 而家 咁樣，而你係用特權去繞過一啲程序，咁所以先至為人救病咁。所以老禮啊，或者消防局、消防處呢件事咧，係跟翻個規章去做咧，反而係值得。 所以老禮就出嚟，大家唔好鬧政府，就係我哋疏忽咗間物料，即係佢比較希望大家唔好即合 make sense 先，唔好系又南又日啦。但系好笑嘅，好强调系咩？中国物料唔符合英国标准。 咪呢件事咪就正正系凸显到佢一个即系天王级嘅歌手，同埋一个特首嘅分别咯。 系啦， 一个就系 特事特办， 要用特权嘅，用通过特权去即系、就是、运用特权去绕过既定规章。但系黎明即系点解会咁多人爱戴？虽然其实佢只系做正常嘢嘅啫， 系正常嘅事。 但系因为佢系即使系咁天王级啦但系佢都唔会话运用佢嘅特权，希望可以绕过呢啲嘅既定嘅一啲规章。 因为佢公司老板啊林建岳先生就旅发局主席，即系用特事特办都有多唔同嘅 channel。 即其实系可以嘅，随时噶，即系以今时今日嘅风气啊，即系佢要咁样做咧，反而系觉得。好正常啫咁样，而佢唔去咁样做，佢跟翻个规章，而用应变方法，不如就拆咗佢。咁跟住你大家可以喺核心嘅外围去听咧， 有得你啦，系啦。呢样嘢反而佢冇，即 系 咁咪公平。大家嗱好中意嘅 fans 买到飞入去睇，买唔到飞或者未必觉得阿科岛咁贵嘅飞时，喺外边野餐，你唔好烧鸡翼啫，但系食。 好开心咁咁嘅音乐去分享嗰种原意系咁，但系日本好多演唱会爆晒，见啲歌迷入唔到，喺个场馆个门口喺度闹到听咯， 系 好多歌迷聚集喺度听噶，大家又唔会俾人讲。 呢、這个咪就系佢即系点解会其实喺公关上即系 好成功啊！ 即系简直系超班嘅一役就系点解？就系、是、为一来佢冇特事特办， 系啦， 即系冇特事特办已经叫做好好噶啦。今时今日，尤其是当你喺一个位置，你其实系可以 要个要人物关系 系 好容易 可以嘅，但系佢唔做呢、這个。已经是第一个即系白猪仔， 系咪好透明嘅所有嘢？ 第二白猪仔就系话嗰个应变好快，诶咁啊拆咗佢咯。第三，喂原来就系话，喂原来可以公输同好嘅，大家可以喺核心外围去睇嘅，大家 happy 嘅，有得你啦咁样。 系咯， 跟住而家仲第四玩埋呢、這个即系 Facebook Live 添，咁就变咗即系变咗成件事就系喺公关上就系好完美嘅。 即系政府而家嗰个做事嘅风气，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嘅，即系今日呢几日报纸嘅爆就系港恶。 系啦，嗱、這、呢个就好调翻转咧，就系话嗱，我哋话好多嗰啲即系本土嗰啲就被打压。呢一、這个港诶呢、這个港乐啦，香港管乐团就系受到政府系大力嘅资助， 系啊 嘅九大艺术团体其中之一，系受好多钱嘅资助嘅， 几千万噶。 系咁而咧，佢哋咧就有另外一啲嘅，即系啦，佢咧就反而去做另外一啲嘢，特事特办喎。 系啦，咁就系话佢即系啊。判俾其中佢个主席啊，定系个主席嗰、那個、 个总监咁样啦吓。 Chairman 嘅个女有份间公司去做 event， 咁问题就系完全又唔需要经过呢个招标啊乜，总之就话阿 Pon 就呢间做噶啦。 系， 咁大家所以而家今时今日你唔应该透明度，大家所谓就系、是、喂政府公帑嚟，咁你有资助，大家要 系啊？ 点解即系你利益输送嗰种风气，成日就话而家系比以前睇啲电影嘅《女落年代》咁利益输送更严重？你中间。打貪香港有一段時間，廉政公署好好強調要廉潔， 係 係啦。問題就係你而家利益輸送嗰種風氣，喺大大小小嘅政府嘅唔同嘅部門啊、唔同嘅關係都睇到嘅。 嗯， 即係係完全係而家完利益輸送就係得啦，唔使選啦，俾我關公司做啦。當然佢唔會話俾人聽。冇申報啊！公司個女係裏邊嘅負責人啦。 嗱，呢度兩個問題嘅，因為第一個就係話又係嗰個規章嘅問題啦。佢本身嘅規章就講到明，你一定要有起碼有幾間公開招標， 係啦， 跟住咧通過一個招標嘅程序，先至可以決定邊個中標嘅。 係啦， 呢個第一。 係啊。 第二咧就係佢而家繞過咗啦，冇啊， 唔需要啊嘛，話慈善活動啊嘛。 係啦，呢個第二咧就係啦。当佢判咗俾自己个女嘅嗰间公司嘅时候，唔申报喎，隐瞒喎，当冇嘢喎。 当然阿田地波咁样，唔会隐即系唔嗰阵我屋企人外家讲我哋 呢啲咪就系真系嗰种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梁振英开始，自从佢上任之后，即系佢之前僭建啊，各式各样嘅嘢，跟住佢下边嗰啲麦齐光啊，嗰啲嘅问题啦，跟住喺仲有田地波啊，成啊咁样，即系各式各样嘅呢啲咁样，于是就一路去到连因为港乐都系咁样， 系啦， 即系港乐，即系 有啲恶言嘅，其实我觉得即 系系啊， 而家乐团 suppose 系一个比较。即系推广音乐文化啦，咁都成日都叫有几有地位啊，做得唔错。哇，都有玩呢啲嘅，都有呢啲咁。 即系同埋你见到咧，即系嗰度系讲紧几多钱嘅合约，讲紧几廿万嘅合约。即系老实讲，即系又唔系话即系一啲真系好大数额嘅嘢。 主要系种风气嘅感觉，喂，唔衰报啦，我识啊。 系啦，呢啲咁样嘅细少少少少嘅都走去舐， 系啦， 都要益自己有。 大陆化成日话唔使搞，我边个亲戚有间乜公司帮你搞得咁嘅店啊？又唔需要签，又唔使食，去搞搞。 仲要系即系跟住见到嗰间公司咧，原来又话个门面又系一间婚纱铺，即系成件事古古怪怪、古古惑惑。 系啦， 即系嗰种嘢。而你喂谂港乐，港乐啊，成日都好似好高尚文化咁样，讲到哇，我要玩古典音乐啊，成成啊咁样，点样诶？ 同埋香港都拥有 fans 好听嘅，即系买季票去成季去听你演出，都唔系易买噶即我都明白，佢哋都请好多好好嘅乐手，都明白，即系做音乐，特别香港你都要钱，所以政府每年几千万资助佢哋、 嗯， 本身佢哋做书系赚钱噶嘛，可以 系。 咁十波应该你 即系资助咧，系大概佢哋一半啦， 一半啦，好紧要噶啦嘛， 一半多啲咁样啦。另外就系佢自负盈亏，另外就系可以喺佢嗰啲门票嗰度有钱赚。 系啦，咁十波所以佢要透明，佢公开噶嘛，即系你任何搞任何，如果你真系要招标，你唔可以就咁自己有。 得噶，呢间嘢信得过，系就咁就做，咗就做。 跟住又唔申报，跟住又古古怪怪嘅，即系搞 event 嘅一间公司，系一间婚纱铺。 系啦，而家爆咗之后，仲要阿住阿讲就话你，咁你边个爆料俾你听咧？咁你系咪要仲要想抽个幕后黑手出嚟？ 搞错啊！喂，呢、這个真系违反呢个新闻。 新闻就梗系唔话俾你听啦。 新闻自由嘅一个原则，或者一个基本嘅一个操守问题，就系保护消息来源嘛，大佬啊， 就 系 好紧要噶嘛。 仲要你交出嗰、那个即系提供消息嗰人唔系嘛？即系所以咧。系好恐怖啊！先讲就话，即系香港系需要一个彻底嘅一个 overhaul， 一个彻底嘅重整啊！就唔系话小修小补，即系见到而家嗰个风气已经败坏到咁样咧。咁你话即系如果要去翻，你话即系扶植一啲本土音乐啊、成啊咁样，而呢一啲咁样嘅大型嘅受资助嘅机构，用公帑嘅，要令到佢啊点样可以廉洁啲啊成啊，我觉得真系唔系即系一啲个别事件啊，或者个别政策改变， 再个别钱啊，即系你整个风气文风，即系整个风格， 系啊。所有嘢都唔能够再话系个别事件，而家咧 乜嘢都系个别事件，又唔系个别就变咗系一个 个别事件咧，就系、是、反而系例外咯， 系咯， 黎明呢啲系个别事件啊，变咗， yellow spirit and a pretty smile. Not a care in the world, the streets of LA is my haven. Rain over my domain, got a little wall of fame, no play, yeah. It lights my flame, stop me going insane. Cause I'm still just a girl in the world trying to navigate this plane. And here you go, just jeans and a blazer. I look away, but low-key beaming with my laser. I'm keeping it cool, I'm making you work a little. You checking the vibe, see if I give a giggle. You leave with a good light, charming, innocent enough. Deep down, can't wait to see if I call you on your bluff. Can't even blame you, shit, I would do the same. If I saw a thick, honey chick with a wild ass name. Got to clap for your bravery, dap you for your energy. You fine as fuck, so 呢一首咧叫 Wonderland 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嘅香港有几咁败坏咧，即系有少少咧讽刺啊。即系 Wonderland 香港就其实真系系 in that sense 真系几 Wonderland 嘅，即系都几 wonder 嘅。咁啊，讲埋嗰个即系啦 ，artist 咧先啦，个 artist 叫做 Honey Larocelli 咁样嘅吓。咁呢对呢位唔系呢个碟咧就叫 Hijack 啦吓。Wonderland 咁头先咧都系讲开，又系嗰个喺即系嗰啲网上可以揾到。分享嗰、那个嗰啲音乐嚟嘅，咁咧佢嗰个 license 嘅方式就系第一首即系、就是、第一次播嗰款啦，就系、是、BY， 即系要吓、啊、credit 翻佢啦。NC non-commercial 唔可以作商业用途啦，同埋 ND 你唔可以改佢嘅，咁就呢一种。 但系佢好型做得， 喂好型真系，你谂下即系呢啲系网上可以即系免费 download 到，自己做到音乐， 系啦，独立做咗出嚟嘅，亦都好有型嘅，即系成都系，即系我自己听系觉得好 groovy， 好韧啊，即系好会跟住咁样嘅，咁但系。即系头先讲开好多，即系有关于香，即系读香港独立音乐嗰啲啦。咁但系即系亦都引申到即系香港嗰种几咁 wonderland 嗰样嘢啦。咁啊，即系啱啱亦都睇到新闻啦，今日星期四嘅新闻啊，就系话咧呢个快必啊，人民力量嘅快必咧喺牛池湾就摆街站嘅时候咧，竟然咧就同呢、這个唔系话竟然啊，而系话同一个女子就发生争执，期间咧就俾人打伤啊快必。真係好離譜，就倒卧在地上，甚至乎咧，我睇係冚到後腦添，即係嗰個新聞。 可大可小嘅嗰個傷勢，其實 係啊，而家 未進一步。 而家未知啦嚇，就話要戴上氧氣罩，就上救護車咁樣嘅，送院治理咁樣，其實都即係都幾恐怖。即係你諗下，擺街站都會喂，原來受人襲擊嘅，即係好得人驚。咁跟住即係係啦，相當大嘅風險啦。咁另外咧，仲有即係琴日亦都有一單嘅新聞咧，就係話即係曾建超啊，即係 表證成立 襲警同埋阻差辦公嘅表證成立嚇，咁樣就而但係我之前睇到一啲報道咧，就話嗰啲官咧都鬧啲警察啲作工咧係好唔肯定，成日都係話應該，即係話嗰啲警察嘅口供咧，成日都話應該啊、好似啊呢啲咁樣，好充滿唔肯定嘅語句。咁但系咧就表证成立啦吓，咁啊会继续审落去。咁但系咧，我觉得都唔需要暂时太担心住嘅。按纯粹用一个法律嘅角度去睇，因为你呢个系刑事嘅罪行啦，咁你一定咧嗰个即系判决咧，你要入罪嘅标准咧，一定系要咧。阿曾建超毫无疑问啦，系有呢、這、一个即系袭警同埋呢个阻差办公嘅一啲行径同埋意图先得嘅，要毫无疑问嘅，所谓 beyond reasonable doubt。咁如果你有少少嘅疑问咧，咁应该都入唔到罪嘅。咁如果正如嗰个官所讲，嗰啲警察嗰啲政工系咁 shaky 啦，所谓即系咁唔稳阵啊，咁唔肯定系啦。咁可能咧，其实有相当多嘅疑点喺里边嘅。咁疑点嘅利益咧就会归于被告。 我就更加要即系。focus 喺嚟紧审七警嗰度嘅，又会点啊？嗰度我就真系，唉， 呢、這个搞到要嗱，首先就要等一年啦，出年嘅成三四月先至排到期啦。咁啊，又事隔多一年啦，即系话咧，距离事发咧系讲紧两年几嘅。 咁你话打冇唔制？ 系啦，当中嗰啲证供啊，或者点样，即系嗰啲记忆系点样咧？咁样即系系啦，有排等啦。二来就 即系政司就 blind 就审啦，嗰度摆多年，即系唉。 是啊，即是咁样，即是所以咪 Wonderland 啦，香港是几咁 wonderful 呢，你话呢方面。即是可以是咁样嘅。仲有一个即是又是即是 Wonderland 嘅嘢喎，我又见到话呢喺呢个即是商场啊，荃湾啊，荃汇有个商场。 我未去过呢个商场啦，是啦。 就奇景就话呢个长实啊嘅商场啊砌砖喎，就封咗啲通道喎。咁嗰啲商户话呢，即是嗰啲救护员呢荡失，咁咧有一个哮喘店员失救添。 啲商场你即系我明白商场成日会有装修会成，咁你可以清晰啲嗰啲指引啊，到即系商场我明白商场几年都要装修一次，但系即系你唔好阻到啲人去，你整嘅时候你唔谂下喂啲人点去行啊，你冇一个好明确嘅地图或者嗰啲。指引俾人，佢哋咪出事咪呢啲。 而佢仲要系嗰、那个点解佢要咁样去封个路咧？目的就系话咧，令到逼啲人咧去绕过百佳。 哦， 即系特登要，本来如果有嗰个通道咧，啲人就会唔去，即系人流咧就会去咗第二度，唔会去到超级市场。咁而家咧，佢就话因为要呢、這个吓食、啊、保证啲人咧人流啊系会去到百佳咧，所以就封咗呢、這个咁嘅呢段路呢、這个出口，逼啲人咧行远啲嘅路。 就去经过呢个百佳咁样喎。 点解就只百佳啊？今次 即必须要穿过超市、百佳后门，先至可以到达商场嘅另一边。佢个目的就系咁样。 咁佢删咗咁点啊？ 而个目的咧就系咁样咧，就系话咧令到咧即系嗰个人流咧，即系可能会挤逼咯，同埋咧令到咧你会行多咗时间。亦都令到呢个意外发生啦，即系本身有呢个哮喘嘅一个店员咧，系要送医， 即系而家你 送去医院啊！ 即系新闻成日政府嗰啲新闻片都有讲啦，即系救护车啊，救护员系争分夺秒噶嘛，就呼吁你准确啲讲到个位置喺边度，去快啲到啊！帮佢甚至乎冇逼住个电梯等等，政府成日呼吁噶，去协助。消防员亲翻夺秒去救人嘅，但系而家呢啲商场就竟然就系 2014年咧，曾经系因为呢一个呢样嘢咧，系即系赔上人命添嘅。因为第一期咧，店铺工作嘅一位女士咧，因为呢个哮喘倒地，咁而呢个救护员咧，因为迷路，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即系商场里边咧，即系封咗路啦，迷路啦， 要揾一段时间咧去 到，揾咗30分钟。咁佢话本身咧，如果由呢个商场行去隔篱嘅仁济医院咧，只需要5分钟嘅啫。咁样 即系啲悲剧成日有噶啦，即系落唔中又会听到一次呢啲，即系即系得急症室门口死人嗰啲，你即系听到你都真系好心急嘅。 即系嗰种大财团嗰个即系霸权啊！ 呢啲喺内地就成日会发生嘅嘢。 系啦，就系好严，即系去到咧，即系连呢个人命都不顾。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吓打压 busking 啊，或者嗰啲吓你唔公开招标、私相授受啊，嗰啲相对嚟讲湿碎啦，人命都系咁样啊，真系可以。 其实呢啲嘢唔系即系商场嗰啲，我哋成日见到就系、是、哇，即系而家啲商场有时个特登个穿过去，就系令到你就系、是。啲电梯你兜个好大个圈， 系 即系我明白商场你起时你要人流 keep 喺度行多转咁样，但问题你头先嗰个即系我想讲就系、是、你改建唔紧要，但你都有翻个安全通道俾人知道，有人又发生事，大家知你火烛咁你点走？唔好话救人，火咁走咁 点？ 你净系谂住你要兜去嗰度先。 所以咧，真系你话点搞啊？香港即系发展到咁样咧，系 你香港成日都觉得系啊，等于你。有啲咩事時，譬如你有啲咩香港好似即係好彩嘅林桂坊啲咁嘅人踩人事件，即係發生過一次。你而家發覺香港好多嘅個配套啊，係冇嘅。一有起事上，你會真係會好大鑊嘅。 我覺得而家咧，即係香港有一啲情況係即係能夠未至於全面崩潰，或者未有啲大超級大災難發生咧，其實都係全靠咧以往有一啲制度。即系譬如话你话即系机场嘅运作也好啊，乜嘢啲公营嗰啲嘅，有一啲制度，英国人留落嚟嘅，而嗰啲公务员习惯咗跟呢啲制度，或者系即系喺呢个譬如即系嗰啲即系从业员啦，各式各样嘅从业员，惯咗跟咗一个制度，所以咧佢哋而家照样咁样做，先至可以确保到咧，唔会有一啲好多人惊恐怖。嘅大災難發生啊！暫時啊， 暫時未有啫， 唔知係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呢啲制度嗰啲規章，譬如話行李嗰啲，即係機管局嗰啲規章，又或者頭先講惡嗰種規章，就係話講到明一啲要一定要招標性啊咁樣，又或者呢啲咁樣，喂，明明個通道應該係開咗嘅，你走去封咗佢違規嘅咁樣，我諗久而久之咧，連呢啲制度都崩潰埋嘅時候咧，本來跟開嗰啲人咧就冇嘢好跟啦，唔跟啦，咁就變咗咧 亂曬龍 咧，就所有嘢就變咗係人為啦，即係完全係靠嗰啲人自己嗰種嘅操守，同埋即係靠佢哋自己有幾醒目、幾小心、幾唔負責任。咁但係呢啲嘢咧就可能，哇！你唔可以依賴佢噶嘛，大佬啊！咁啊變咗咧，真係好，其實係香港咧喺香港生活咧，其實越嚟越危險啊！即係唔係講緊。有一啲嘅即系点样权利被剥削啊，唔系讲紧嗰啲咁高层次添啊，而系真系你 physically 你真系有人身安全咧，系其实系越嚟越受到威胁嘅，真系。即系谂下嗰啲即系，我唔知道，即系我成日觉得嗰啲即系你而家有好多嘢运作得叫做 OK， 交通灯咁样乱噏啦，喂，可以叫做运作得OK 顺畅，咁可能亦都系因为本身佢有一个即系机制咁样，又或者地铁咁样。会有一啲嘅即系电脑嘅一啲机制啊，或者佢本身有一啲嘅规矩咁。 系啦， 咁但系如果呢啲嘢都崩溃埋嘅时候咧，你话地 铁 又 高 铁 咁，你而家讲下轮流吓，会对开嘅站得咁少得，即系高铁嚟紧就原来喂，大部分都唔要站要停站嘅，完全都冇一样嘢时候。 直通车的真系直通车可能得 1%， 系啊，即系咧你系啦，又你谂下，即系如果 即系有少 揾你笨嘅，即系成日玩语言艺术嚟嘅。 喂，揾你笨都事少，我就系讲紧就系话，即系其实系会有人身安全受威胁。 系啊，嗰、那个系统都惊啊， 好危险噶。你话即系港铁咁样，即系哇，如果个系统上有啲咩真系大问题咧？ 而家最多成日，而家最多成日坏坏咗，就搭唔到啲人嘈啫。万一即系佢塞咗，即系突然间出咗咩问题，发生大，好似几年前上海咁样车撞车咁，你就 系啊，好得人惊。所以咧，唉，唔知啦。即系大家喺香港生活咧，就真系醒醒定定啊！ 自求多福， 系。 好，啱啱听过呢一首就系 Hedy 其中一首遗作叫 Junk Story， 咁就系英居民就系佢喺1996年即系20年前录制佢第二张大碟 Science。录咗之后一路冇用到嘅一首作品就摆咗喺个电脑 hard disk 度，去到2002年嗰啲工作人员啲同事，大家就喺依发现佢有两首歌录咗未出嘅，咁2002年就帮佢出咗一张精选碟，就叫 Junk Story 里边其中一首主题歌啦。咁就即系 Hedy 头先讲噶啦，佢成日觉得自己垃圾佬啊，将啲嘢执咗翻嚟就整过去再出翻嚟，咁所以佢觉得自己啲人生好多故事都系一个 Junk Story， 即系玩同样嘅嘢啦。咁讲呢件事嘅就系我当年就同呢、這个。环球唱片就有一个好大嘅一个战争啦， 美啊， 系啦，咁当时我就属于 Hedy 间唱片公司嘅香港分公司啦， 系系， 咁因为当时因为 Hedy 个 project 就系我旧老板就同环球一齐合作搞嘅，有好多 copyright 嘅属于 owner 系环球 own 好多版权上嘅嘢，咁我之后就问环球，即系叫呼日本文啦，喂，究竟 Hedy 嘅点？因为日本当时就系好大 project， 因为 Hedy 有两首遗作出嚟，会有好多唱片出啦咁。咁我问环球会唔会出港版？环球话佢哋冇谂住出。咁唔紧要，你唔出嚟俾我出啦。我香港即系 Artist 系我公司，咁你唔出嚟俾我出啦。 系 佢又唔肯，你又唔出又唔俾我出。嗰时我主要我真系好中意 Hedy， 我希望可以出一只 Hedy 嘅港版唱片。咁啊搞咗好耐，咁即系日本亦都逼，最后环球就屈服咗。但即系唔系我唔知个公司付出咗咩代价，令到佢放翻个 right 出嚟。我只系觉得就系大公司，咁你我同我哋做都唔系纯一个商业，我即系觉得。香港都好多人中意 Hedy， 咁 Hedy 自然环球波都冇乜好主力去做。既然我系佢唱片公司，系啲经理公司喺香港，希望帮佢出到一只港版碟，同埋系即系里边有佢两首遗作。咁啊，即系我觉得就系啲大公司永远你，我讲埋唔紧，就算话你出，我帮你做 promo， 我帮你做，或者就算我哋出晒印翻晒你环球 logo 上去 ，credit 翻你都唔得。即系后来老板。就要好强硬地叫当年负责呢个 project 嘅日本同事就话：你今日搞唔掂，你听日唔好翻工。即我老板都觉得好怒气。当然我唔知道那个同事系用咩方法啦，我都为其家谂翻多。即你话我当时我有个我嘅坚持，但系觉得好似系咪野蛮咗，逼到我个同事唔知点样挨，可能唔知系咪跪喺度挨环球。你既然香港你唔出嚟，俾香港分公司我哋出啦。即有时觉得大公司就是你。对音乐你唔支持，你唔卖唔紧要，可能你啲商业决定觉得我可能卖得得嗰500只冇必要做，咁你咪就俾翻我做咯。你又唔肯，即系你唔做，你摆咗张树，即系嗰啲我对于大公司呢种咁嘅佢哋嘅思维，我遇咗都几次咁样，我都真系其实系即系越嚟越唔中意大公司。即系反正独立做法就我好自由， 系 好开心。等于头先嗰啲音乐网站，你可以 share 你嘅音乐， 系 即系人哋摆明都唔明白，唔系一种商业行为嘅时候，点解你仲要去霸住，你唔俾人做咧？到时你唔出港版，咪歌迷唔系挨贵，咪日版都买到噶。 系 点解你唔可以即系少少你放一个 courtesy 出嚟，就大家可以大家好开心去做咗一个嘢，或者系了一个心愿啫。 话呢度咧就俾少少即系资料提供啦，即系可能啲听众或者可能我自己啊，都有啲唔明嘅。即系港版系咩意思咧？系咪即系话嗱？呢个环球唱片佢咧就系代理咗 Hedy 去出碟啦。 拉皮入 即系授即系 Hedy 嗰间公司就授权佢喺香港出碟咁样，或者即系 嗱，依然简单讲咧，譬如想出嚟港版，好简单啦，好似麦当娜咁样。 系 咁，你譬如美国自己。Press 啊，咁你通常香港就會俾即係記者 Master 用香港 Press， 咁你咪當日口版咧就會即係平好多啦，即係當香港都唔要。 即係香港印碟， 係啦，你專為咗你咁樣入口，你入口就 finish product 咪變咗係所謂而家簡單啲講叫水貨啦，就或者個正式合法就叫做 import goods 咁樣。咁你日本咧就 CD 3000M， 你嘅 royalty 各樣分法唔同嘅價錢，就較遠香港印港版碟就講緊100多蚊嘅 CD 啫，即係主要個版權問題就係、是，即係你又唔同國家又唔同，即係等於你 YouTube 或者麥當勞有歐洲嘅 EU 版，有美國版，跟住可能有簡單啲講有台灣版、香港版。而家香港越嚟越少人出唱片啦，咁啊通常要用埋台灣版算啦，或者個叫亞洲版，即係個 C 同 P 就係、是、哦。Asia 包括咩啦？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泰國等等咁樣，係啦。主要是个碟是本地生产就便宜很多。 咁而佢应该唔肯呢、這个即係。 对咁唔明，因为佢又话咁多明白。 即係 Master 就喺佢度㗎啦，已经 佢 就佢 own 嘅，但佢就唔肯出呢、這个即係唔想喺香港印㗎嘛。 係啦，即係佢冇计划会所谓印港版、okay. 可能因为买得唔多日本嘢，同埋嗰次 Hedy 又即係唔算好主流嘅歌手啦。你见譬如你。呢啲加價啲印小隻都唔肯得港版，跟住都唔買單。即係主要做咗一個商業決定，覺得喂， 可能嘥咁多人力物力做，可能賣緊幾百隻，不如唔做啦。咁唔緊要，咁唔做俾我做啊。 咁都會有咁樣嘅，有時大公司或者有時即係人嘅心態就係、是、喂，我唔出，我決定唔出，但係我又唔想益你喎。係 咯， 係啦，即係又或者佢係咯，即係有時係咁樣咁。 日本就因為嗰時因為早年 Hide 嗰個 project 就係、是有啲 master right， 即係等於其中，但你可能遇過等於好似阿 K 咁樣，有啲歌喺環球時個 master。个确定翻系佢噶嘛，系、啊，类似咁样，即系佢唔俾你出，你就唔出得噶啦嘛。 系系系， 即系可能你举例，你举个例，有人喺日本又想出下 K 啲旧歌，咁啊喺环球，我冇计划喺日本发嘅，于是就摸出咁首故事咯。 系明白。 即系大公司，因为佢真系佢唔够，你唔够去玩嘅。 所以咧，呢一种就系即系所有你系 对音 乐嚟讲， 太过商业化咗，成日变咗唔系去分享一种嗰个。作者的一些他的理想他想讲的东西而变成一种商品下就要用钱去计了。 是的，即是我就想讲就是说你将他用一种商业的逻辑去运作，所以自然很多都会死的。譬如你说你刚才讲这些港版因为计不掂送不出啦这样。又或者是刚才再早节目早段时候讲那些独立音乐，即是太过即可能偏门啊或者偏锋啊，或者你觉得他即是制作的水准是即比较粗糙啊这样。於是你就不去做，纯粹用商业去计算，去计完之后发觉佢都卖唔到噶啦，蚀硬噶啦，于是唔做咁样。咁呢一个就系即系点解有时即系话政府或者其实即系一种嘅即系政策嘅紧要就在于呢度咁啊。即系你如果纯商业行为咧，有好多嘢系唔会发生，发生唔到。 但系你高铁纯商业角度嘅计，冇理由点解都唔应该起 嘅。呢个就系纯系啦，即系你有啲嘢你用呢个纯商业角度去谂，但系有啲嘢其实高铁呢个就好明显一个政治考虑啦。即系你即系 纯粹如果一单生意即系嗱即系早啲冚牌算数啦， 所以 少当嘢。 所以系根本系好多嘅大话包住一啲大话，即系你点可能系即系净系一种纯粹。纯粹商业的计算不可能是这样的，高铁的 case 一定不是，如果是的时候有什么可能这样超支完再超支，如果你想想你找一个 contractor， 个 contractor 又迟交货，跟着又下下又超支，你一早就炒 Q 了他了， 或者发觉不如冚牌算数啦，即系唔好早啲烂尾算数。 系啦，烂尾或者其实唔系烂尾啊，而系你只不过系改变咗第二样嘢啦，做过第二个生意啦，咁样大把啲 case 啦。如果你商业逻辑去运作，咁但系就唔系咯，即系有啲嘢唔应该用商业逻辑嘅时候咧，佢就用商业逻辑，譬如独立音乐咁样。有啲呢啲咁样应该用商业逻辑嗰啲，佢唔系，佢又变第二款，就系、是、呢个政治逻辑，即系喂完全系龙门任你摆，咁啊我哋点会？点会唔超然境界啊，大佬！真系俾佢玩到，即系玩到谢， 玩到谢晒。 所以咧，香港呢一种咁样嘅状态咧，即系其实唔系话，即系头先讲过啦，除咗仲要一个咁样嘅大嘅洗牌、大嘅更换之外咧，其实咧嗱，梁振英呢个人啊，固之人喺人憎啦。咁但系当你而家个风 饭，有啲人冇得去。 系啦，咁但系即系除咗你个风气系咁样，即系佢开咗咁嘅风气之外咧，本身个制度喺度破坏紧，即系或者系崩坏紧嘅时候咧，其实你换边个咧，即使系下一次换曾俊华或者系边个都好啦，其实唔会好咗去边。 佢冇需要嘅都系橡皮图章嚟嘅啫嘛。 系啊，你系。你本身如果制度唔系一个根本性嘅改变，或者即系系咯社会嘅结构，或者社会嗰种运作模式，甚至乎嗰种嘅即系价值观啊，冇一个即系好彻底嘅改变嘅时候咧，其实系好 即系政府有嗰个风气，就会蔓延到去商人机构都有呢啲咁嘅陋习。 系 跟照跟风噶啦，呢个好正常噶啦。 咁你港乐系一个例子啦，即系已经即系搞啲咩？ 即系你而家对出边都即系你发觉就系啲私人机构都越嚟越私生手手，啲越嚟越多翻呢种咁嘅感觉。 同埋嗰种造假嘅风气咧，即系越嚟越似大陆咯。之前嗰啲咩美容嗰啲咧，又话即系美容咁，原来哇，原来系医呢、這个即系医癌症添，有啲系。 最近嗰啲用嗰咩精神治疗化 系、 啊，哇，即系医死人。 即系另类嗱嗱，嗰、那个就咩啦？嗰、那个就系百度嗰个 case 啦。有个大学生即系上百度揾咗个咁样嘅呢个方出嚟，跟住发觉哎濑嘢死埋添， 好似 演 粤语片嗰啲，哇师傅有个秘方 系啦，烧到符都饮咗，饮完之后就瓜咗咁样咧吓，即系嗰种造假嘅风气咧，香港系不断咁样越嚟越即系严重，即系越嚟越大陆化，咁所以系好弊嘅，即系香港冇咗越嚟越系冇嗰种嘅即系自身嗰种嘅身份啊，自身嗰种价值咁样，即系永远咧都要你系。跟他是接轨的，很大鑊。 study your face, so shielded and sure. I once said sickness, and you were my cure. My skin grows toward your skin, missing where I feel like home again. Like the first drag of a small, making you choke and seeping into your brain. Study your face, so cruel yet kind, searching for answers, but heartache I find. My skin crawls toward your skin, missing where I feel like home again. 呢首咧叫做 Shielded and Sure， 咁啊唱嗰位女士咧就系 Carissa Hobbs 啦，咁啊 album 就叫做 Age of Flowers， 好温柔嗰首作品。 我哋咧今日嘅作品里边咧，即系所拣选嘅咧最即系以呢一个比较抒情嘅方式嚟埋尾嘅，咁啊。呢、這个都系啦，喺呢个 FMA.org 嗰度揾啦，即系 Free Music Archive 嗰度。咁咧呢一个又系三款嘅即系嘅授权嘅方式啦，就系、是、要 credit 啦、buy 啦，跟住就系 non-commercial NC 啦，同埋啦啊呢个咧就可以改嘅，你可以、okay. 首歌可以改，你可以做二次创作吓。咁咧、啊、但系咧你咧就要 share a like， 咁就系话你个将个新嘅改咗个作品咧要传出嚟咧都要用相同嘅条件去即系去授权出去啦咁样吓。咁啊，系啦，呢一啲比较，即系其实真系好多嘢拣嘅喺呢个平台里边咧，有啲好似之前嗰啲好 chill 啊，好 industrial 啊，好爆啊，或者系好 funk 啊呢啲咁嘅作品又有。呢一啲温柔，其实佢呢一只咧叫做喺叫做 folk song 嘅系列嘅， okay. 即系 folk 嘅系列咁样。咁啊，但系呢一首比较其实唔算系好似传统好 folk 嗰啲啦，咁但系佢真系有啲可以真系好即系 country western 嗰种 feel 嘅 folk song 都有嘅。咁所以系好多嘢拣啦。 佢做音乐个视野比较广阔，即系佢冇乜空，即系个空间比较大，你中意做乜都得嘅。其实所以讲句， 其实 即系你唔好做难听嘅出嚟，大家都 OK。但香港就真系仲系好 嗰個方程式去製作咯。 即係香港就唔係淨係音樂係咁啦。頭先我哋講到好多，其實好多嘢都係咁樣。 係咯， 即係你要 啤啤出嚟咁啊，所謂都 係啊。你想即係做小販又唔得，你開間小鋪又唔得，跟住你搞獨立音樂又唔得，佢哋咩都要即係反而咧大財團嗰啲咧就好有特權嘅啊，即係可以譬如講樂嗰啲咁樣嚇，又可以即係私裝秀秀啊，哇長實咁樣，哇成個嚇商場封咗佢都得， 封咗佢。 咁跟住領展嗰啲唔使講啦，即係 更加離曬譜添啦。 係啦，不斷咁加租， 係 啦，咁啊即係趕盡殺絕咁樣。咁啊，但係跟住係啦，而佢係都係因為上市公司好零散嘅一個嘅股權咁樣，你連咧要去投訴或者你要同佢抗爭，你都唔知個對口喺邊啊！ 就好难搞，所以 好难搞。咁所以香港嗰种状态咧，就系唔单止音乐冇乜得俾你拣，而系咧成个如果你当香港系一个网站，系一个平台咧， 就越少嘢拣， 就冇嘢拣嘅，就冇得两款，就系、是、呢个金融同地产冇啦。其他所有嘢咧都系其实系即系服务于即系或者系服为呢两款嘢服务嘅啫。你想有啲其他嘢发展咧，佢反而系要打压你，即系等于你好似如果用翻呢个音乐平台嘅咩咧，佢得两款 style 俾你拣嘅啫，就系呢一个 rock 同埋 pop 得两款嘅啫，冇啦。其他咧你想啊，我想搞一下，喂，我搞一下 world music 得唔得咧？我搞一下 folk 得唔得咧？唔得，佢系直情冚你档啊！ 系啦，冇得搞， 冚你档，冇得搞，即系咁样咯。而家即系香港就系一个咁样嘅平台，咁啊有 Q 人去即系 visit 你呢个咩平台咩？ 咁所以香港都即系你话。即系成日，我记得报纸日日都讲到话，香港零售之合寒冬，讲到香港都就嚟，哇，就嚟大家就嚟冇饭食咁样，即系觉得你唔使咁夸张去渲染咧。佢主要以前觉得你系 over 咗啫，其实你以前即系睇到，就算即系你话其实好少啊，今年系五一黄金周，系过去三年里边咧入境人数最多， 系 啊，咁啲人就唔去消费，咁啱啊，特登嚟一个地方，你唔系净系嚟买嘢噶嘛，你睇下景点啊嗰啲都系一个好正常。 嗯， 你嗰啲人买少啲嘢，就讲到啊寒冬啦，就嚟唔掂啦。咁你咪直啲，跟住你咪可以减人工咯。跟住好多日工人嘅福利，你咪可以 cut 咯。 嗯， 即系你唔系只有咁样唱，点可以 cut 啫？ 唔系咁你个咁寒冬啊，正常嚟讲你咪咩咯？其实即系点解你咁寒冬？即系除咗生意少咗所谓啦， 咁你咪减租咯。 最 紧 要系啦，租啊嘛， 系 租啊嘛， 齐心合力令到佢唔使个压力咁大，减翻啲租嘅时候，咁你咪。个压力唔大，咁其实人工好低啫，香港其 实。但系，其实香港人工好低嘅啫，大佬。 唔算高噶， 系低，大佬。喂，过去嗰十年，香港嗰个工资中位数冇喐咁乜滞。 咪咯，你唔好成日话即系啊，啲零售业话寒冬啦，就要乜就话哦，咁肯定下一步就向啲工人开刀噶啦，我觉得，即系吹定呢啲风先。 系。 但点解你唔谂减下租先？ 但系佢又咩啊嘛？佢即系啦，向工人开刀咧，佢另一边厢咧就想改贫穷线嘅定义啊嘛。 系 哇，战到咧真系，即系呢个真系为，即系完全系为大财团。 跟住公司可以唔使搞住啦，一有寒冬。 系啦，寒冬於是 跟住把咗，隨時將嗰、那個即係跟住全民退保啲一連串有啱嘅嘢都可以全部搞 搞 住啦。哎，寒冬 唔搞住， 全部都寒冬。 係 冬眠咧，全香港不如大家一齊冬眠瞓覺啊！ 但係佢就係又唔得喎，即係你冬眠咁咪即係點？邊個去為呢啲大機場唔係大嘅 大 嘅財團去服務啊？邊個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即係所有嘢，所有人啊，都只可以係做呢一啲嘅大財團啦、大集團嘅一啲奴隸啦。你去。自己想行另外一条路都系唔得嘅， 除非你有本事，可以完全与世隔绝，自己即系 exile， 即系去放逐自己自身，即系自己维持咗生命。有啲人得嘅，呢啲好，即系好少又可以成功。但系即系香港一般嚟讲，你都好难话可以咁自我。 唔喺香港咯，即系你唔可以喺香港咯。 系咯， 喺香港你点啫？你喺个深山度啊，你搭间木屋啊， 都俾人 都会俾人铲啦，大佬系啦。一来俾人铲啦，二来就算唔系俾地产商铲，跟住可能有差佬嚟搞你咧，话你啊，即系吓非法占用公即系官地啊嗰啲嘢。 外国成有啲咁嘅人，系佢觉得不满呢个现代社会，即系呢种深山住，佢就越可以与世隔绝。但系嗰啲就香港嚟话啫，就会俾人哋搞啦。 梗系啦，搞硬啊！ 所以香港嘅选择，而家大家唔舒服、唔开心就 系 冇选择。你好似最近要就系你呃到你好似好多选择，其实选择就流嘅。 所以咧，嗰句即系我要真普选咧，唔系净系讲呢个即系政治制度嗰种嘅普选，呢、這个就固之然啦。咁但系其实你头先讲就喺生活层面，其他嘢唔系一啲政治嘅，可能真系生活啊、经济啊呢啲咁样嘅嘢咧，其实我哋都冇选择。 我系即系我哋真系想有选择，但系又冇， 越嚟越少咯，真系。 有一啲人想走出嚟提供选择，你嗰啲就打压佢， 系啦， 唔俾佢弹出嚟，令到你嘅选择咧，选择咧都就系净系得 rock 同埋呢个 pop 两款， 系啦， 其他嗰啲就全部冚晒佢。 等于你好似选特首，好彩就有两三个入闸。好似冇入闸咧，就自然当选添。 但系其 实冇得拣， 即系嗰啲就算有咗闸，嗰啲都唔方好嘢啦。系啊，即系一个，譬如嚟紧啦，即系下年啦，好快啫嘛。 好快噶啦， 梁振英吓、啊，譬如举例，梁振英、阿叶柳、啊、林郑三个俾你拣，你拣边个？ 冇得拣， 唔系咯， 拣唔到。 点拣咧？你话 咪咯？ 我又真系 其实都冇得拣。就算你呢两个手，呢两个出嚟，呢三个咁嘅组合。大家都心知肚明边个赢噶啦，你都冇得投， 系啊， 所以 就算你有得投啊，你都唔知点拣啊。呢、這个咪就系佢嗰个即系成个游戏规则非皮嘅地方，佢唔俾你公民提名，佢要限制咗你吓、啊、提名嗰度咧，佢已经拣咗一阵先， 即系 剩翻啲呢啲咁样嘅吓，甩皮甩骨嗰啲精怪俾你拣。 好多所谓哇，即系真系身为业界人就冇得投嘅， 系、啊、 你所谓代表我哋嗰啲人出嚟就真系吓。 啊是啊， 真系下下声嘅。 喂，即系我哋呢个界别就好明显啦，即系我哋即系成个 cash 咁大个 cash 咁样里边咁多创作人， 冇得投。 喂，冇票啊！喂，歪文林夕、顾家辉、周耀辉吓，系冇票嘅， 冇票嘅， 成个 cash 系得一票嘅啫 ，cash 嗰间公司啊叫做 几紧要嗰票真系紧要啫， 一票咁多，系啦，一票难求啊，真系唔系一，即系唔系无人票嘅票。你真系系咁样咁荒谬到咁样嘅可以， 即就叫代表咗你业界出去讲嘢， 系啊， 几荒谬到真系。 反而你即系而家我哋呢个界别啦，有体育界啊嘛，咁嗰啲咩票染厂去搞过下羽毛球赛，咁就可以入到羽毛球会，跟住羽毛球会你系成员，于是你又有一票， 有票 啦。一间票染厂系会有一票喺我哋呢个界别，但系一个吓、啊、做咗几廿年歪文 写咁多 林夕、顾家辉系冇票嘅。你话呢个系或者即系上一届啊，阮兆辉啊， 系啦， 阮兆辉因为系粤剧戏剧泰斗， 系啦， 冇票，咁其实即系而即系可以咁样，即系我都唔识讲， 唔识讲真系， 真系唔识讲， 即系功能组别选啲冇功能嘅，代表佢功能组别 系 有票，有功能 function 嗰啲又冇票， 系、哦， 系咪可以开个 non function 嘅咧？非功能组别 或者无能组别， 无能组别啦、啊，即系无能，即系你。是荒谋，即系失香港的政治嘅，真系，唉， 即系嗰一 part 就好荒谬，所以你咪叫见到有啲唔良星之流啊，马鸿国之流啊，呢啲咁样嘅人咪可以走咗出嚟咯。 立法会呢啲，你平时喺呢啲论坛见到佢讲，你都觉得佢好语无伦次啦。 系啊，即系唔良星嗰啲洗头艇啊，嗰啲咪系咯。 成日瞓觉嗰个肥佬叫咩？写阿 黄定光 系啦，有咩学睡症嗰、那个吓？ 系睡眠窒息症咯，惊佢 即系好惊开议会佢死咗点算咧？真系。 所以啊，长毛嗰个事就即系 啱啊，为顾及佢健康着想， 顾及佢健康，话救人如救火，要嘈醒佢系啦，即系令到惊佢有呢个睡眠窒息啊嘛。這些收幾冇几下皮嘅，如果你纯粹立法会议员就即系十皮到十皮就留下到啦吓。 高会长添，今日睇咗啦，系林郑赢嗰个美国总统。 系，梗系啦，唔使林郑啊，冯伟光都高过。 冯伟光嗰、那个， 喂三百几万一年啊，大佬。 咁不如叫啲 Donald Trump 啊嗰啲嚟香港选好过啦。 咁 Donald Trump 又唔 系咪系富可敌国？佢又真系玩呢？ 唔系咯，即系佢点会贪你嗰几廿万一个月啊？老实讲，对佢嚟讲，佢 奥巴马 嚟 香港 选 个议员，仲开即系嚟选个官，都人工开心过喺美国做美国总统。你睇佢由选总统到而家就嚟退任啦，你话白晒真系都老好多，即系做咗八年啦，但佢又系老咗。 喂，但系喂话时话岔开，佢又真系 keep 得几 fit 嘅，即系成个人咧就唔会话胀爆啊咁样。 佢又冇嘅， 佢真系好 fit 噶。啊！即系 Donald Trump 做美国总统都几精彩，我估。 即 系如果系， 即系一个哇，完全一个奸商， 一个癫佬， 癫佬兼奸商， 极右即系歧视咁样嘅癫佬。咁但系今时今日嘅世界 去到咁疯癫噶啦， 咁疯癫，随时佢会赢噶，大佬，即系变咗你希拉里都太过正路啊！ 美国有一个条选话佢已经跟仲有个误差已经 hit 咗希拉里。两个百分点啦嘛， 系 即系首次，咁你之前本来都 hit 佢八个百分点，咁而家你俾人追到贴噶咯，就算你计个误差，即系一个唔觉意啲选民嘅嘢，美国人好有趣，真系就选一个出嚟， 系 唔系？可能大家觉得希拉里冇变化，你都系 都是民主党这一套的东西继续顺延下去的。同埋即是我估因为即是你经过八年民主党的统治呢，其实即是美国本身啊即是好多那些即是其实他们那些右交啦所谓即是或者他们那些本土啊即是那些即是共和党人那些其实即是屈辱了八年的啦。 就算你 不理解。亦都觉得是即是喂个国家不够强为什么现在 Donald Trump 就说令到美国更加强，就是因为。 吹不要你真的假的你吹那下你都大家觉得哇， 即系你过往即系嗰种美国系向外去展示佢嘅肌肉，就系通过呢个军事行动啊嘛。而即系吓，即系民主党呢八年里面，即系军事行动就相对于即系比较少嘅。咁如果对于佢哋嚟讲，呢啲咁样嘅共和党人或者枪会嗰啲吓， 当年部署咪就出 系咯，白板声咁啊，大佬 有美国队长出动， 冲晒血噶嘛。咁而家唔打嘅，即系咪觉得你软弱咯？咁所以有一种钟摆效应啦，即系随时唔出奇。 咁你就算共和党今次你都差唔多。你都系另类其他国和党嗰啲候选人都唔系嗰态，嗰啲全部输晒， 嗰啲系即系 焦晒 左交样咁样噶嘛。但系喂呢个癫嘅， 搞到嗰两个都系退选晒，哎我嚟啦， 系啦，即系随时喂。如果佢上任，真系打到啪啪声噶嘛，真系。 不过唔知佢都会得把口讲啫。 我估都唔系嘅， 系嘛？ 咁但系我估咧，即系今年下半年相当精彩啦，有香港嘅本身嘅立法会选举啦，亦都有呢一个嘅美国大选嘅。咁所以咧就。大家拭目以待啦，睇下会唔会啊？如果 Donald Trump 上任，我哋都讲过几次噶啦。哇！如果系咁咧，世界就大洗牌，咁啊睇下系咪真系从头嚟过啦？啊，玩到咁大啦， 系啦。 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咁啊， 再见啦， 好， 拜拜。